份。 Just do your best。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咁啊，哇，嘿，呢个啱啊，啱听，点解咧？因为今日咧就真系英文啦，乜嘢英文呢 ？Listening 啊，咁啊，喺九点钟嘅时间咧，咁啊有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啦，十点钟嘅时间咧，咁啊有中学文凭啊 DSE 啦，咁啊考试英国语文三，即系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即系 Listening 啦。咁啊，希望咧各位听众、各位嘅 DSE 考生今日咧啊，咁啊黐住二台嘅时候，哇，真系咧要～即系耳仔啊，哇，做定练习先得啦。由而家开始咧，要保持住一个敏锐嘅听觉，无论系中文、英文，都要留心啲听住。哇，令到只耳仔咧习惯咗啊，跟住十点钟嘅时间咧，咁你就可以咧更加咧就系灵活咁样去到咧就运用你嘅听觉，去到咧就系答啱所有嘅问题，咁就 very good 啦吓。咁啊，九点钟嘅时间咧，亦都有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啦。咁有好多嘅DSE 考生，亦都透过咧就系二台嘅 Facebook 啊，咁啊留言。咁啊，转头咧九点钟，希望咧可以将大家嘅留言啊、加油打气嘅 message 啊、一啲信息咧，全部读晒出去，咁咧咁就好啦吓。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如果你今日谂住出门口嘅时候，无论考试定还是翻学翻工都好啦，都要准备一把遮仔噃。多云啊，间中有骤雨。早晨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泉路陪住你哋一齐起身。 晨光每日一格。 考试嘅时间呢？唔等人。我记得我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嗰阵时有一位好 senior 嘅同事咧，佢又不断去到教我一样嘢。佢话做任何嘅工作都要系记住一句说话：时间唔等人。我仲记得嗰阵时咧系一个拍摄嘅工作嚟嘅，咁啊，哇喺任何时候都听到佢讲呢句说话。他就跟我讲啦，真系噶，嗱，无论系我哋拍嘢啦，赶住啲景啊，去边去边去边都好啦，又或者系出边其他嘅工作，我自己接触过嘅其他嘅工种都系一样，时间真系唔等人，你错过咗一啲嘅机会嘅话咧，哇，真系恨错难返，而且最终咧都系揾着自己嚟搞噶。预期系咁样嘅话咧，不如留翻多啲空档，预松少少时间。咁就可以令到自己咧，成日都唔需要咁赶，赶咧就好容易出错嘅。正如今日咁样啦，如果你有个目的地要去嘅，你抱住一个喂啊问少少嘅心情嘅话咧，咁就大错特错啦。同成功都系一样，我哋应该要有万事俱备嘅感觉，做足晒准备功夫，然后咧迎来嘅就系我哋一个已经预备好嘅计划。咁成功咧，就算未见到啊，都指日可待。正如考试都系一样啦，你遇到咁问啲时间嘅话咧，梗系读得辛苦啲啦。如果你一早都已经有一个好好嘅读书行程表嘅话咧，你又发觉临近考试，你都可以尽量保持到状态，唔需要日咪夜咪，日错夜错。所以咧，虽然我哋考试或者咧就系叫做翻工嘅时候，成日都有嗰次阿兰啊提住我哋要做啲咩，要做啲咩。但系平时其实呢一个响流嘅装置都应该好好咧，就系设定好，咁样我哋嘅工作咧就更加容易事半功倍，唔使临急抱佛脚啦。早上嘅时间，希望大家今日都精精神神。 茫然同海，因你打开，但到这刻内完全不得了，内心太紧张，直至爱。 梗系要睇清楚自己有冇带齐个人物品啦，准考证、身份证都要记得带好。其次，当然要带文具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系我林慧啊。皮肤敏感或者是湿疹问题呢，的而且确令人好困扰好辛苦的。湿疹其实都是常见的儿童皮肤科问题。如果不及早介入治疗，对患者的身心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不少家长在子女开始治疗之后，就成日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好想个病情快点受控，但是另一方面又好担心药物会衍生一些副作用。咁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先至系最好最快可以断尾嘅方法呢？湿疹系香港最常见嘅慢性皮肤病，患者嘅皮肤一般都系具有敏感嘅基因嘅，令到皮肤嘅表层结构松散，锁水功能亦都受到影响。由于表皮嘅屏障功能受损，当受到外来刺激嘅致敏源嘅时候咧，就会诱发皮肤敏感，出现红肿、痕痒等等发炎的症状了。皮肤科专科医生就说了，湿疹对儿童的影响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的。最直接的当然影响生理上的症状了。例如发作的时候皮肤痕痒不适，甚至在病情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皮肤感染、脓泡等等。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很辛苦的。另一方面，湿疹就影响了患者的外观，继而可能令到他们的自信心会受挫。小朋友可能会想逃避和其他小朋友的正常相处和社交。有些个案里面，湿疹儿童会因为长期被标签化，更加出现一些反社会行为。最后，湿疹的痕痒症状呢，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睡眠。如果睡得不好的话，日常的工作、学习都会受到影响的。长远来计，还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医生就说了，类固醇是湿疹治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成分，有助于控制患者体内混乱的免疫系统， 減低免疫系統攻擊自身皮膚的細胞，並且引發炎症的錯誤機制。在臨床上面，經常都會治療濕疹的類固醇藥物，主要都是外用性質的，即是好像茶藥膏那樣。長期使用最常見的副作用就是令到皮膚變薄，增加皮膚感染的風險等等。至於嚴重敏感的患者，可能就需要用到口服類型的類固醇，劑量就會比較強，而所衍生的副作用很明顯都會更多。例如面部或者是肢體肥腫、電解質失衡，長遠的話甚至乎會干擾小朋友的發育，增加白內障、青光眼等等的風險的。聽完咁多的分析，大家應該都明白，如果子女患有濕疹的話，家長那一種兩難的局面啦。醫生就建議了，家長如果有這個擔憂，應該跟主診醫生商量一下。一般的個案呢，都是用外敷的藥物相對比較安全的。而且在藥物的劑量、強度、使用次數方面呢，都是可以調適的。醫生反而呢，最擔心就是家長收收埋埋，拎著藥回去又不給小朋友吃，又不給小朋友查，這樣就麻煩了。最後醫生亦都提醒濕疹的患者，無論是大朋友抑或小朋友，日常應該要特別注意皮膚的保濕。不同的治療呢，都有它的成效和副作用，濕疹的患者應該要好好跟醫生商量一下，了解得全面一點，根據他的實際狀況和身體能夠負擔的能力，作出最合適的治療方案。在這裡我都希望一眾皮膚敏感和濕疹的患者可以快點斷尾，身體健康，皮膚白白滑滑啦。 旁人奇異眼光放於四面八方，認同無謂犧牲，誰亦罵我瘋狂。如果真的可选择，魔鬼都想上天堂，全因我为了感情无话再讲。为何投入太多，最终要受重伤，言辞无情地伤我，已经知你心肠，唯只得一个请求，相恋亦算一场。当有人来探访凶案现场，要为我拍掌。如何爱你也不对，原来要我豁出去，走到尽处哪可退，悬崖旁被你追，全世界看到你，逼我离开犹如跳水，让我光彩退下，不要被人推，你一说就跳下去。脆弱要点，求能回望一笑，流泪亦要尊严。如玻璃背抛窗外，今天不必你可怜，留低碎裂的心灵，然后发现为何投入太多，最终要受重伤，言辞无情地伤我，已经知你心肠，唯只得一个请求，相恋亦算一场。当有人来探访凶案现场，要为我拍掌。如何爱你也不对，原来要我豁出去，走到尽处哪可退，悬崖旁被你追，全世界看到你一跳就跳下去。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明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6:25啊，使唔使起身咧？系要嘅话咧，就快啲快啲快啲啦吓！我哋成日听咧，就系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喂，张良梗系劲啦，系咪辅助君主嘅嗰下真系犀利。张良细个咧，啊听古唔好驳古住。张良细个咧就唔系一个好叻嘅人嚟嘅，不过佢咧就胜在咩咧？系性格。啊，话说咧，佢以前有一次咧就坐喺条桥度，啊撞到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诶衣衫难褛。那个阿伯咧咁啊睇到张良嘅时候咧，唉将只鞋抌咗落个桥下边。跟住就同张良讲啦，喂，靓仔，系咪以前啲人讲喂小伙子，落去将只鞋执翻俾我啦。咁啊，张良见到嘅时候咧，咁啊落鞋啦，执翻俾佢啦。跟住咧，个老人家就话啦，喂，帮我着埋先得噶。张良竟然跪喺个地下嗰度，就同佢着埋只鞋。呢个老人家咧，啊笑一笑，行到好远啦，又翻嚟同佢讲，喂，小朋友啊。啊，几叻仔啊！五日之后，朝头早喺呢条桥嗰度等我。五日之后一大清早，啊，张良咧就去到呢条桥嗰度，不过老人家就已经一早到咗啦。佢就同张良讲啦：，我约你迟到呢度，五日之后再嚟呢度。如此类推啊，去到三次之后咧，这个老人家咧终于就话到啦：，哎，你咧真系要教啊，成日都迟到。张良谂咗个办法啦。在约他之前半夜就已经来了，我估不到他坐了一阵的时候老人家都已经来到。阿伯梗系开心啦，就送了一本天书给阿张生。他读完之后呢，原来是一本兵法书，于是乎呢就有他的智谋，他就帮助刘邦呢出谋献策，统一了天下啦。考试的时候呢都要抱着一种谦虚的心情，或者学习的时候都是一样。好好地咁去学习，先至能够将我哋嘅知识咧，就学完之后，除咗攞分，仲可以活学活用啊！ 走得太近，爱侣识上。承诺与责任，心愿重而不受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若非他。 谭嘉仪的好情人，这个时间梗系听听6:30的新闻简报，转头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早有白元浩在收音机隔篱喂陪住你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 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㗎。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係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第二首是 Monty Python 的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Always look on the light side of life. If life seems jolly rotten, there's something you've forgotten, and that's to laugh and smile and dance and sing.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拣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我是 Lee 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是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晨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为你打打气。 在感觉里那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日视线，寻日着真。 英文 Just do your best.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7嘅时间，等我打电话俾阿崔杰彤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吓。 系啊，嗱，你晨咁早咁打电话嚟叫我起身咧， 系啊， 咁我梗系要晨咁早起身就迎接你啦， 梗系要啦。 讲真，朝头早起身，即系我转翻做翻朝头早之后咧、 啊， 我都多咗啲功夫做啊！首先成个瞓觉嘅时间、作息时间要调一调节啦。咁同埋咧，我都知道，因为以前我都有做过朝头早噶嘛。咁我咧就知道，我如果早起身咧，无论几点瞓都好啦，对眼第二朝起身咧一定肿噶、 哦。哦，系、哦啊。 如果你调翻转咧，譬如我夜瞓啦。即係可能一兩點先瞓，或者兩三點先瞓，但係咧我晏起身咧、或者都係瞓七八個鐘咁樣啦。但係晏起身咧，我就冇呢個問題嘅。咁、所以咧，我翻早之後咧，都多咗做呢啲護膚嘅程序。我唔知道小白你自己有冇啲咩皮膚嘅問題係自己好關注或者好想解決嘅咧？嗱，我自己諗咧。你就皮光肉滑，好似冇乜皮膚嘅問題。 而家戴咗口罩，你睇唔到啫。有陣時咧，可能因為戴咗口罩，多咗嗰啲有機會咧生嗰啲一粒粒啊。 哦，係啊，係啊。反而冇戴口罩，你就真係皮光肉滑。 最慘係咩咧？而家有陣時咧，你戴口罩啦，咁但係你拍嘢啊，或者有時見人咧，有啲情況底下咧，你需要除一除口罩嘅。我哋 終須見家用啊。 係啦，哇！一除嘅時候咧，咁啊～又要對住個鏡頭，就好擔心啦！唉，點算呢？嗰粒咁嘅死人嘢喺度，又掹極都唔走，掹咗佢又流血咁樣，唉，呢啲就煩惱啦。 呢啲咧，即係護膚真係要持之以恆嘅，就不能夠咧用掩眼法，你始終都要見人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我由讀中學開始啦。就會已經有呢個護膚嘅習慣嘅啦。咁、我想講都真係有好到嘅，真係由你譬如由以前冇完全冇呢個習慣啦，到你每一日都即係乖乖地，咁都唔係好誇張嘅。咁我都係嗰啲基本程序啦。咁我覺得都真係啊，皮膚都 OK 嘅咁樣。咁最近咧，我就喺一間日本嘅百貨公司嗰度咧，就發現咗一樣產品。咁我唔知佢係咪新啦。咁但係咧，我見佢幾廿蚊咧，咁我就買咗翻嚟試。咁我咧覺得佢設計是挺有趣的，它就好像一个眼罩那样啦， 就有两个圈圈俾你扣住耳仔嗰度嘅，咁、好似个眼膜咁样，咁中间咧就有一反嘢，即系你当咧好似戴咗一个嗰啲舞会嘅眼罩咁样啦，好似嗰啲即系猫型啊、蝴蝶型啊嗰啲眼罩， 即系好似嗰啲威尼斯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佢咧就俾你箍住喺个耳仔嗰度，即系唔使用只手揸住嘅。咁、再者咧，佢个质地咧系直胶嚟嘅。系啦，就胶嚟， 咁好焗咯，会唔会啊？ 嗱，咁佢可以重用啦，即是话系咪？ 系系系，都系。 咁到底咁佢嗰个用法系咩咧？佢又冇嗰啲咩精华喺度嘅，佢纯粹咧就系喺你戴上去嗰反嘢嗰度咧，即系贴住个眼嘅位置咧，咁、都有一个高度噶嘛，即系你只眼啊、眼袋啊，去到你条眉啊咁样，都有一个阔度噶嘛。咁、就喺呢一个位置里边咧，有唔同嘅粒粒突出嚟。就好似一啲石春露咁樣樣，咁咧即係話其實你個眼嘅附近咧有好多嗰啲叫做穴位咧，平時咧啲人咪教你搽眼霜按摩下咁樣嘅，咁佢咧就已經幫你 set 好曬嗰啲穴位嘅位置喺邊，咁、你成塊嘢擺上眼箍住嘅時候咧，你就有兩隻手得閒啊嘛，咁你咧就咁向內按落去咧，咁其實嗰啲粒粒咧就已經按到你嘅穴位啦，咁、而且咧比起你嘅手指可能更加重添咁樣。 係， 咁我咧就買咗翻嚟試咗一次啦。咁、我發覺因為其實佢嗰啲粒粒咧都幾硬，同埋都有翻咁上下厚度啊。 瘀咗啊？你隻眼瘀咗啊？ 哦，冇錯過你啊！咁我戴咗上去咧，其实我意思系唔使点样用力揿咧，你都已经 feel 到有嘢咧系按咗落你嗰个眼周边嗰啲穴位嗰度，即系都 feel 到有感觉啊！我因为我初惊会唔会即系佢嗰啲直胶咧好软啊，你揿落去其实系同你用手指揿差唔多啫咁样。咁、但系原来佢又整得几好、啊，我觉得即系起码有感觉先啦。有冇效果咧，我就唔知道啦。即系要持之以恒试下。如果第时你见到我只眼精神咗、靓咗嘅话，咁可能真系关佢事噶。 系，其实我屋企咧都有部嗰啲机咧，嗰阵时去旅行买噶，咁好似嗰啲 VR 眼镜咁样嗰啲套喺度，跟住揿掣咧，佢就会有啲咁嘅声嘅，跟住佢就声称咧，震下震下就话按摩紧你只眼嘅。 哎呀，我以前都有买啊，仲热噶嘛。 系啊，佢啲热热地啊，跟住佢又话你可以用唔同嗰啲香精，跟住咧就滴落去嗰佢有块嘢喺度嘅，滴落去，跟住你就一路敷眼咧。就一路有啲好香嘅味道，咁就令到你可以好 relax 啦咁樣。 你覺得有冇用啊？ 我覺得見仁見智啊呢啲嘢。嗱，如果你問我，我用錢買翻嚟嘅，我老虎鬧都話佢有用，係咪？如果你話我未買嘅時候，我話呢啲嘢呃錢㗎。 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咧，賣呢一啲護膚品同埋化妝品咧，個效用都係其次，心理嘅慰藉先係最緊要。 啱啊，呢個先係重點啊！所以我咪話嗰啲嘢有用咯，因為買咗啊嘛。 你唔知道你冇用係咩情況噶嘛，所以冇得比較。 係啊，好啊，咁轉頭翻嚟睇你隻眼會唔會已經明亮咗先？ 好咧， 好，轉頭見。 晨光第一線 ，DSE 小貼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守时啊，非常之重要，特别啊，当你翻工都去考试啊，更加重要啦，千祈唔好迟到啊！今日咧有少少雨嘅，间中有骤雨，咁啊都要留意住啲交通会唔会因为你有少少雨啊，有少少延误咁样咧？系啊，雨松啲啦吓。喂，以前啲人咧就啱啱发明手表嘅时候咧啊，都有原来几最主要分两只嘅，不过咧就会用到一种嘅矿物啊，其中一款啊，就石英啊。石英咧就系地球这个嘅叫陆地上其中一种最常见嘅矿物、其实香港嘅地质入边咧都可以揾到石英噶，有好多系岩层入边啦，或者岩嘅表石表面上面啦，都会咧就见到石英。有阵时康文署咧都会动个牌喺度，你见到呢啲系石英嚟噶。 石英通常都是从低温的岩浆或者就是热液运动中就结晶而成的，也都证明了在香港不知道多少年之前，真的很久很久都曾经有过这些叫做岩浆的活动。石英就可以分为两大类的，咁粗晶质的石英和微晶质或者就是隐晶质的石英，即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的结晶体。好了，咁我哋讲下呢个石英表。石英表入面就装有电池，并且就会运用石英在电力驱动之下就会规律震动的原理去到就驱动呢啲嘅电机，从而就控制到呢一个嘅秒针咧，嘟嘟嘟咁样去到走嘅。由于内部的石英结晶体就是供稳定的一个叫做脉冲波，因此就可以保持着相当高的精确度，每一日的误差就可以保持在一秒或者之内的。不过相对的缺点就是石英表需要定期更换电池，更换电池又要提你了，今天你去考这个听解的时候 listening 记住拿多粒电，或者现在才入一粒新的电池。一般电池的寿命如果用在石英表上面都可以用两至三年。另外由于石英表的机芯较机械表就简单，一般来讲它都会比较上薄的，重量自然较为轻。对比石英表来讲，机械表并不是依靠电池去到驱动电力的，它原理就是来自机芯里面的几条发条，经常就是上紧发链之后就提供它的力量的。一般来讲啦，咁啊，如果要手表不停运作啊，通常咧就要建议咧就每一日咧就上满一次嘅呢一个好似拉链咁样嘅。呢种表咧，其实有阵时有啲延伸到就系咩咧？有一种叫摇摆性嘅手表，我以前都有一只嘅，只手咧不断系咁喐嘅时候咧，就不断喺度咧就帮只手表咧就上链，咁佢又不断喺度行，咁啊再加埋呢个太阳能，咁所以只表咧就变咗啊嗰阵时声称咗无限能量啊咁样。好似 Marvel 嗰啲啊，无限精神咁啊，无限能量咁样。手表咧，其实而家都已经真系，都系改朝换代噶啦。点解咁讲咧？而家都系用嗰啲电子表挂水，都系会同你嘅电话 link 埋一齐啊。手表咧就会讲到啊，佢有几准啊，每一日嘅误差几多。咁而家嗰啲咧手表，由于你已经升咗，即系叫做同呢一个电话同步啦，所以基本上佢。好似经常都系 check 住你只手表嗰个时间啊，系唔系啱嘅？咁啊，好少咧都有误差噶啦吓。通常都系跟埋嗰啲，譬如电台嗰啲 time beat 咁样嘅。咁最紧要咧就系今日较啱时间，准时出门口，咁就好啦吓。再睇下你，而家朝头早嘅6:48啊！外面室外温度23度。 谁人无事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都扮作乖，不敢释出怪男孩，任事物将我活埋，重拾内心。 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 6:51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啊，电话侧边咧已经拨通咗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袁袁 Circle 喺度，你好啊！ 早晨啊，各位，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最近啊，我都见阿袁袁咧，即系同阿袁袁系有 Facebook 嘅朋友嚟噶嘛，咁啊都见到你好多咧，哇，做运动啊，好多正能量啊，身形仲越嚟越 fit 添、啊，系咪咁啊？令到你好开心咧吓？ 咁、 啊、 身形越嚟越 fit 咧，最开心系有朋友赞啊嘛。 哦，即系好似我赞完你话。你又開心了是不是 今天呢我很想講一下剛才你講話我怎樣可以即是我 fit 啲都要用行動做出來的嘛。那、我們怎樣用行動去實踐快樂和即是令到自己呢是成為一個更快樂和有善心的人、 哎、我知道我知道如果要有快樂又包埋善心的日行一善很重要啦。例如我剛才剛剛讚完 Circle, 在這裡說哇你人又靚咗了喎又 fit 咗啦，呢啲咪善心咯，系咪？咁我又开心，佢又开心，咁咪大家 win win 开心咯。 呢、這个咧，即系都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如果呢、這个啊，你都可以留意到身边嘅人嘅一啲嘅转变啊。其实呢个都系你发展去关心别人嘅一个行动嘛。 嗯。 咁你用一个说话去赞赏啦。不过咧，我又想有系统一啲啊、 嗯。 因为咧，今日记得，听日又唔记得， 嗯、 或者神迟某时心情好嘅时候先去做。咁、咧都系好嘅，不过如果我哋规划一下，我又俾个挑战你哋，咪即系好多 challenge 嘅。咁、不如我哋去计划一星期去做一啲令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快乐、更有善心去关怀到无论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嘅一啲行动咧。都系即系一个计划啦。我哋一齐去计划一下一星期。咁我而家咧就抛砖引玉。 引玉系啊。 咁咧系啦，你可以跟嘅，或者可以去建立自己一个 action plan。一个行动的计划一星期啦不多啦一个月都是好的不过呢慢慢循逐渐逐渐地去加不如我们先去挑战一下自己一个星期每日做一件事啊 嗯好啊好啊 令自己快乐的那我先今天星期三嘛 是 那件事是什么呢我呢就定了呢自己呢去帮家人或者朋友去做一样东西的 嗯 总之是帮人做啦那我们可以问一下那我可以做什么回应呢可能問阿媽啦，因為我而家唔係同媽咪住嘛，咁先係嘛？媽咪有冇嘢我可以幫到你㗎？係，幫我買啲嘢啊？ 嚇， 唔係喎，我想你同我去飲茶喎，好耐冇人陪我啦喎，或者即係點咧？可以問下朋友或者一個家人， 嗯， 幫佢做一件事，係啊，因為呢個要行動先至知㗎嘛。係，咁好啦，咁呢個星期三啦喎，星期四可以做啲乜嘢咧？可以做一啲善事啊。除咗贊人之外咧，你知道啦，依家香港啦都有。好好啊！有一啲嘅機構咧係做捐食物噶嘛， 或者一啲日用品嘅。咁、我哋可唔可以咧，星期四咧就去預備一啲食物或者日用品，或者去睇屋企有冇一啲可以用自己買咗又未處理嘅罐頭啊、米啊，即係總之可以捐嘅食物咧，去捐俾食物銀行。因為咧，但呢個行動咧就係你又可以預備咗一啲嘅食物心意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啦。係啊，咁我就定咗依今日可以去做呢件事，又提醒自己可以做一啲善事啦。 係，咁即係好似畫咗時間表咁樣，星期三咧就係關顧屋企人。星期四咧就係喺呢個社區嗰度咧就做一啲關懷嘅行動咁樣。 冇錯啦，跟住咧嗱又可以試下星期五咧，我咧自己又會好支持一啲小店同埋一啲手作人嘅，即係我自己都有條手工啦。 特別咧，如果你話坊間有好多鋪頭嘅，例如哇，我由細到大哇都食開呢一間鋪頭仔㗎啦咁樣。有陣時人咧即係翻工翻得耐嘅時候，你好容易咧就忘記咗呢一間鋪頭嗰種帶俾你温暖嘅味道。咁星期五咧就可以 plan plan 啊，這個咧揾翻我自己小時候嘅味道，因為呢間鋪頭仔咧，可能佢小本經營嘅咁樣，屋企人咧一齊都喺嗰度翻工去煮啲小食嘅，咁我就去食翻嗰個味道，又可以重温翻以前嘅快樂。 咁好啦，咁去到星期六啦，就可以咧邀請你覺得可能佢係自己一個人嘅朋友咧，同你一齊食飯。會唔會你諗起？一個朋友佢可能係會孤單一啲，又唔一定孤單嘅，即係佢係我應該係會係一個人嘅，可能我會諗起小白，小白可能今日咧今日咧要自己冇人陪佢食飯嘅，咁我試下約下佢啦，即係總會。即我咧都試過咧，係呢個 group 嘅人嘅，我啲朋友會定時問下我，喂你嚟唔嚟食飯啊？咁樣咧可以約下呢啲嘅朋友去關心下佢，唔一定佢係咪因為單身啊定點咧？可能佢嗰刻即係呢一餐佢係要一個人去食嘅，或者你覺得佢係會一個人咯，咁啊可以問下佢使唔使？不如都唔好使唔使啦，我約你食飯咁樣可以見下面。 所以咧就每一日咧都要揾一個可以令到自己開心嘅，就好似嗱禮拜六我哋又可以安排咧。就是同啲舊朋友食下飯，星期五我哋又可以咧就係做下善事啊，約下屋企人食飯啊咁樣，都係有好多方法。你總之每一日咧可以揾一個 option， 揾一個目標，去令到自己有一個開心嘅原因，咁就係做到你呢個方法。 係啊，有個方向嘅就係令到自己更快樂啦，同埋咧呢一個咧係即係有一個善心嘅，有一個關懷喺度嘅。咁因為由自己開始嘛，其實當然啦，我哋都可以有一個遠景，就係話由自己去影響身邊嘅人，再其實影響緊呢個世界嘅。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似好宏大嘅。其實都是的，原來你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一個星期 action plan 去每一天去做一件事是令到自己快樂，也都去關心別人的時候呢，都是會幫自己儲很多快樂的元素。 那就對了，真是正啊！我幫人之餘其實都是幫緊自己， 幫緊自己的 這些方法等大家參考一下，麻煩了 Circle， 拜 拜。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短短地同大家睇下啦。政府成日都话喂，超级单车径起成点呢？分阶段啊，咁啊现有分散嘅新界单车路段咧就陆续咧就系串联啦，长大概 2.3 公里，由荃湾清泉桥至到咧就系湾景花园嘅单车径咧就属于荃湾至到屯门单车径嘅前期工程嚟噶。其中大概咧就 1.5 公里，由荃湾西铁站嘅 D 出口至到湾景花园嘅一段咧，原来喺寻日嘅时间已经正式启用啦。咁亦都有人话到啦，整段嘅荃湾单车径入边咧有两段路咧可能会出现咧就系人车争路嘅情况。咁亦都担心咧，即系跟住落嚟嘅屯门路段啦，咁工程咧会唔会咧就可以再快啲咧就完成咧咁样？呢条单车径如果顺利完成咗嘅话，咁啊真系犀利啦！即系荃湾啦、屯门啦，跟住咧可以踩去元朗啊、上水啊，落翻落嚟大埔，咁啊你可以去翻沙田，沙田又可以转马鞍山，或者咧去到呢一个嘅大围啊吓。咁啊到时如果中意踩单车嘅朋友咧，真系可以喺新界嗰度兜翻一圈啊！咁啊，如果考试嘅朋友咧，就可以谂下啦，考完晒成个 DSE 放松嘅时候，就可以踩下单车嘛。好啦，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好快就去到七点钟啦。咁啊，听听七点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分头广播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早上嘅7:08，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之外 ，Didi 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交通嘅情况是如何咧？ 系啦，咁啊讲俾你听下，都系啦，恒上嘅隧道车龙，咁啊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咧，个工程咧系有少少改路噶，荃湾嘅沙咀道啦，咁所有长过8米嘅车不能够由沙咀道啦去德士古道方向左转翻入去大涌道噶，留意啦，就系、是、影响咧长度超过8米嘅车嘅，系咁多。 我试过咧喺港岛嗰边嘅呢啲狭窄嘅道路啦，咁啊见到有啲司机咧，即系大懵咗啦，啊，原来嗰条路咧系唔可以长过几多米嘅车就驶入去嘅，可能佢冇遗意，咁啊唔小心。咁啊，谂住驶入去啦，卡住咗喺度，因为嗰条路唔够佢咁长，俾佢驶入去。 系啊，尤其是香港嗰啲道路咧，好窄噶。 系啊， 所以要留意自己嘅长度啦，同埋停车场咧都要留意自己嘅高度。 咁啊，如果唔系咧，就又撞亲啊，又跌咗喺度 咧。撞亲个头，撞亲个尾啊，大件事。 咁啊，真系麻烦啦吓。嗱，今日考呢一个嘅英文 listening 啦，咁啊，9:00嘅时候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咧都会有晨光嘅 DSE 打气加油站。喂 ，Didi， 你仔仔以前都有考过 DSE 噶？ 系有。 吓，有冇啲咩特别嘢又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嘅听众？而家聽緊 DSE 嗰啲咧，即係留意一下咁樣咧。 係啊，我覺得最緊要都係啦，好似琴日都聽你節目都有講噶啦，就係咧嗰部收音機仔啊，都係咧要換定電啦，要帶多啲筆啊，帶多啲好似塗改帶咁樣。但我仔咧就係市場嗰方面咧就俾佢激親嘅，點解咧？因為當初咧佢考DSE 咧係去唔同嘅學校噶嘛，咁我就話阿仔啊，不如你早少少早一日每一間學校去睇下，其實喺邊度啦，到時唔使臨急抱佛腳。 交通 Didi 提佢，佢都唔聽啊。 係咯，佢真係激到我咧，睇都唔聽，唔使啦，到時去咪得咯，使乜咁嘥時間？但以我所知，唔淨止係佢一個，佢同我講啲同學都係咁啦，使乜咁麻煩啊？咁 哎呀， 你話幾唔穩陣咧？我哋嗰時好穩陣噶，真係去睇一睇噶。 係啊， 所以心態完全唔同。 點都要望一望先，如果唔係咧，遇到交通嘅情況咧，一有啲改變，哇，咁啊殺過自己措手不及就 真係大安主義。佢可能諗住佢阿媽咧做報交通，知道邊度塞車，咁又係。如果我同佢講話嗱，我知道到當日咧，如果有港鐵有事啊，或者係邊度巴士線有事咧，我真係會一早。通知佢叫佢唔好行噶。 你一早通知嘅方法都系叫佢听住心机啫嘛。 都会私底下咧PM 佢嘅。咁但系所以听众真系要留意住我哋嘅交通啊！如果有啲咩突发事咧，我哋一定会即刻话俾大家听。 好，咁啊知道晒啦吓，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就唔知出边点样咧。欧你好啊。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一啲已经起咗身嘅 DSE 考生啊吓，今日咧叫醒你嘅咧，未必系闹钟啦，亦都未必单单系。你嘅梦想啊，仲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团队，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日天气情况啦、啊，都尚算许可啦，咁望去天空上边咧，天色咧都阴天少少，不过又未至于落出雨，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啊相当麻麻地啦， 哎、 真系乜都睇唔到啊有。一层雾喺度啊吓，咁放心啊，考试咧冇得博大雾嘅，温几多咧，几多噶啦， 系啊， 博下啊，有冇得博大雾咧，博大懵咁样咧， 冇嘅，系啊，今日仲要撩干净只耳仔添啊， 系啊，因为今日系聆听测验系嘛， 聆听考试系啦，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考个好成绩啦，该听到嘅就听到啦，听唔到就听唔到啦，点解话听唔到就听唔到咧？我记得咧有一次考公开试啦，好耐年前啦，唔好问翻我边年啦咁样。咁啊，喺个操场嗰度咧，啊有工程进行喎， 吓唔系嘛，搞错啊！ 咁你当然啊，即刻话喂会唔会投诉噶？你当年有冇话即刻要调房嗰啲？咁我梗系冇啦，边度得闲做咁多嘢啊？就算咧听到电钻声咧，依然啊。自己用耳朵过滤咗啲电钻声，跟住咧好 focus 好聚焦咁样听下，究竟饼带讲啲乜嘢，跟住再作答咯。呢个都系 我自己好深刻嘅一个考 listening 嘅一个经验啦。 都系啊，即系如果 鼓励下，嗯， 如果系学生们咧，即系考生们咧，佢哋遇到呢个情况，梗系尽可能专心啦。咁但系如果系市场嘅监考员啊，或者学校见到附近都有啲工程，都应该温馨提示咧，即系啲工友啊，不如咧等佢哋听埋个 listening 嘅考试，跟住先至再开始佢哋嘅工程啊，睇下大家可唔可以行个方便咯，系咪？ 是啊，应该是这样啊，咁希望帮助到啲 DSE 嘅考生啦。咁详细天气交返俾你咯，小白好嘛。 好，唔该晒。好，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依间中有骤雨，需要拎返把遮啦。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间中都系有骤雨㗎。不过呢，稍后天色就会好转啦。去到星期五同埋周末喎，大致天晴，日间仲系炎热天啦。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嘅，即系空气系好嘅。早上嘅时间呢，咁而家嚟到7:14啊，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 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obby 早晨。 嗱，每一次咧 ，Victor 都会同我哋介绍一种疾病嘅，唔知道今朝早 Victor 准备同我哋讲乜嘢病 呢？上次咧，我哋就讲咗呢个干燥综合症啦。咁我哋都提到咧，呢个干燥症咧，佢本身咧就会合并呢个其他嘅免疫病嘅。所以今日咧就为大家带嚟呢个另外一个免疫系统病。咁佢都系会同呢个干燥综合症一齐嘅，有时候。就是叫红斑狼疮，唔知芭比有冇听过呢？ 有听过的，但是好像听讲都颇辛苦，同埋都唔系咁容易能够根治的。 是啊，这个病就比较麻烦一点的。那么红斑狼疮来讲就是一个，我们都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病了。大多数发病的人呢是女性，那同男性的比例就大概10个里面有9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那红斑狼疮有什么症状呢？一般来说呢，它典型的症状就是那个鼻两边的面颊那个位置呢，就会出现这个蝴蝶状的红斑。这个红斑呢就有时是很严重的，很红的。 那 这是典型的啦。那有些人呢都会低消啊，或者高消啊，因为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病，它都会出现这个口腔的一些溃疡啊，甚至乎有些都会出现甩头发的。 是，那这些是不是发病的时候都是一个突发性的发病的，而不是说因为一些东西而引申到红斑狼疮？ 那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发病的原因就大家都不知道了，现在暂时来说，但是它有些基因的倾向啦。咁所以有時候咧，佢可以係只不過關節痛咁樣嚟診斷到呢個紅斑狼瘡，亦都可以係一個無啦啦就一個身體出現呢個腎炎啊，有啲腎衰竭啊，先發現係一個紅斑狼瘡。點解會出現呢個紅斑狼瘡呢？其實就係我哋個人咧，我哋有免疫系統噶嘛，我哋個免疫力噶嘛。咁正常嚟講咧，人嘅免疫力咧，佢係攻擊我哋外來啲細菌啊，同埋呢啲病毒噶嘛。 係。 咁但係咧，因為身體嘅呢個免疫系統咧，就出現咗問題，咁佢就失調咗，出現呢個自己打自己人嘅一個症狀。 咁一般如果係咁講嘅話，係咪即係話佢嗰個嘅發病時間同埋嗰個發病嘅速度都頗快咧？如果係自我機制嘅攻擊？ 係啊，有時係可以好快噶。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有时是全身的，那我们就叫这个系统性的红斑狼疮， 那 也可以是一个局部性的，就叫皮肤红斑狼疮，就是只是面部出现这个红疹而已。 目前来说呢，红斑狼疮症可不可以绝对根治的呢？ 那这个绝对根治就比较难的，就好像高血压、糖尿病，其实我们都不说是一个完全的根治啦，都是一个我哋叫长期作战的一个疾病嚟嘅，系啦，就唔可以掉以轻心啦。同埋好多时候咧，因为我哋讲个免疫系统个失调咧，其实系同我哋个人嘅状态系好大嘅关系嘅，所以可能有啲病佢可能好稳定嘅，咁但系可能压力大啊，即系可能有时候可能情绪唔好啊，咁又会。即系呢个红斑狼疮又会复发啦，系啦，咁呢个情况我哋就即系叫大家就要保持一个健康嘅生活，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避免佢再次复发嘅，同埋复发嘅程度都会低啲咯。 嗱，记得咧头先开头嘅时候咧 ，Victor 就有讲过话咧，其中一个征兆咧就系发烧啦，又或者系面颊嗰度咧有啲红点咁样嘅。咁其实系咪即系话见到自己有呢啲咁上嘅症状嘅时候，就应该要去揾一啲唔同方法去检查下自己系咪患有红斑狼疮症咧？ 系啦，如果你面部咧出现一啲好似蝴蝶状嘅一个红斑啦， 一笪笪咁样嘅， 系啦，又或者佢出现一啲圆盘状嘅，咁同埋有时候我哋都发现咧，佢同个光敏感即系有啲关联嘅。如果你出现呢啲皮肤嘅问题，又对光又特别敏感，甚至乎出现一啲可能生痱滋啊，长期低烧或者可能有啲奇怪嘅问题，因为佢系攻击我哋身体嘅任何内脏都有机会嘅，上到去脑下至关节。所以咧，其實如果你出現呢啲好奇怪的症狀嘅時候，其實就可以懷疑係呢個病，咁就做啲身體檢查啦，嗰啲 check 血咧，其實係 check 到嘅，係啦，咁咧就配合呢啲去睇，就係係咪一個紅斑狼瘡啦。 係，明白。咁如果真係一旦檢查咗確診咗為紅斑狼瘡症嘅話咧，目前又有啲乜嘢治療嘅方法咧？ 咁紅斑狼瘡嚟講咧，就而家咧最有效嘅就係一啲類固醇啦，同埋有啲抗瘧疾嘅藥，可以葵寧啦。同埋有啲生物制剂，而家生物制剂个效果几好嘅，因为佢系我哋人体嘅一个免疫系统咧，攻击自己身体嘅内脏啦，出现呢个发炎嘅一个症状。咁其实类固醇啊呢啲生物制剂，其实就有呢个抑制佢发炎嘅一个情况啦，就会减低佢个病情啦。 咁如果系中医方面咧，又有冇啲乜嘢可以帮到红斑狼疮症嘅病人呢？ 咁我哋急性嘅时候咧，食紧类固醇嘅时候，其实系可以用中药嘅。 系， 当然可能有啲西医会同你讲话，唔好食中药啦。 咁 但系其实如果你好严重嘅话，其实中药嘅帮助系可以减低佢类固醇嘅用药嘅。咁但系如果你忧虑嘅话，就可以喺稳定期嘅时候，个病情比较相对稳定嘅时候，就食呢个中药啦。咁中药咧就会帮助你呢个稳定个病情。咁当然因为呢个病都比较复杂啦，其实中医西医其实佢个帮助都有限。所以其实都是要注意平时的生活习惯啦，即系譬如话可能要充足的休息啦，唔好晒太阳啦，如果晒太阳都尽量查下呢个 防 晒啦，均匀嘅饮食啦。 咁最后咧，有冇啲咩话食物嗰啲需要戒口嘅咧？ 咁我哋戒口咧，其实就可能啲热气嘅嘢冇食啦，因为呢啲红斑咧，其实中医嚟讲系阴虚火旺多嘅，所以有啲燥热嘅嘢就要尽量戒一戒啦，例如羊肉啊、韭菜啊、芹菜啊。有啲比较温燥嘅药啦，煎炸嘢都系唔好食嘅。可能有啲食紧类固醇或者生物制剂，佢本身佢免疫系统就会降低免疫系统啊嘛，所以佢个抵抗力就会差。咁呢个时候就唔应该食一啲生冷嘢啦，因为有机会有啲细菌啊、转熟有啲感染嘅风险嘅。咁呢啲都小心啲。咁平时因为本身佢就系呢个阴虚火旺嘅情况，咁就可以食少少清火嘅药，同埋有啲比较滋气阴嘅食物啦，即系譬如百合啊。莲子啊，淮山啊， 系啦，今朝早咧 ，Victor 咧俾咗好多资料我哋去参考同埋认识呢一个症状。不过如果你真系咧识得患者，又或者如果你自己本身都系受到呢一个病而困扰嘅话咧，又想寻求一啲中医药嘅协助咧，就可以揾翻一个注册中医师评估翻你自己实际嘅身体情况，再去做一啲适当嘅治疗啦。 冇错， 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 Victor，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好，拜拜， 拜拜。 忐忑的旅程，几多不对劲，不小心跌倒，即使不见到身边的美图，珍惜的友情，不带着同情，心中的眼睛即出光如影，我照样全程。理想这人生再看从那一种国度，踢走障碍，迎着困难也不敢懊恼。信心起身不会等，只会向前行。理想的人生再看。 从那一种角度，踢走障碍，迎着困难也不敢懊恼。用最清晰的爱，连系你我在，同行每刻的精彩，更将心打开。用最清晰的爱。 一段时间就会吹出呢啲歌，群星合唱嘅音乐作品啊，《与爱同在》。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晨光第一线。DSE 小 貼士，有機會帶定把遮，點解呢？落雨就擋雨，陽光猛烈就擋太陽，以免天氣影響心情，心情影響分數啊！咁多位考生，我係阿 O， 晨光 DSE 打氣加油站。 好啦，朝早嘅時間嚟到7:24，阿欧你好， 系啊，小白，最好嘅打气方法咧，就系谂啲食嘢啊，好嘢食啊，同埋谂啲好地方去玩啦、啊。早嗰、那個禮拜咧就去行山啦，咁、通常行山咧行到臨尾三分二咧就好想放棄啦嘛、因為都覺得哇好攰啊，咁通常咧隨隊嘅隊友咧都會講啲鼓勵大家嘅説話、譬如話就到啦，咁呢個就係世紀最大的 方面。我唔會再信嘅呢啲説話，我成日同人講， 你有冇講過咧？但係隨行有啲豬隊友啊，或者冇咁叻嘅隊友， 因為我發覺有個問題咧，就係大家成年人咧，就算我對細路仔咧，即係同我姐姐行山嘅時候咧，我都會同佢講，我話我唔會呃你話就到， 因為咧真係未到， 因為真係第一真係未到，咁你呃咗一次、兩次、三次。其實係會令行山嗰人更加沮喪，即係佢已經第一，佢連對你嘅信任都冇埋。你不如索性話俾佢聽，你係要行多兩個鐘先至有得去到邊個位嘅。你咪話俾佢聽，喂，人哋嘅身體自己佢都好計算啦。佢仲有兩個鐘嘅，佢真係話喂，仲有兩個鐘，你幫我休息耐啲。 係， 咁都係一件事啊。千祈唔好呃咯呢啲。 係啊，身體係自己嘅， 咪咯， 只腳都係自己， 只腳都係自己㗎。 咁每人嘅體能同埋體力都有所不同。咁有啲隨行嘅隊友咧就會同啲隊友打氣就話啊好啊，有人食餐好嘅。 系咯， 打边度？ 哎嗱，咁啊，咁就系打气啦， 系真系会有提振作用， 或者喺好热嘅时候同你讲，喂，转头我哋落去，第一时间饮翻罐冰冻汽水， 系啦，或者食翻个冰菠萝咁样，类似系咁啦。咁啊，希望呢一类鼓励嘅说话都帮到啲考生，就系话考完个试，喂，一阵 lunch 食餐好噶啦， 系啊， 咁样， 听日仲要考， 将个快餐加大啦， 加大啦， 系啦。加大加多份雞翼啊！ 加多份雞翼， 加多兩隻雞翼。咁啊，希望都開心啊！咁頭先話，喂，食嘢可以提振到大家，鼓勵下大家打下氣啦。咁其實咧，去玩都可以嘅。咁啊，睇翻咧，政府啊宣布啦，已經可以啊，喺明天咧。放宽啊吓，咁啊呢个本地游啊复办咯，咁啊可以最快咧就系礼拜六先成团嘅，礼拜六先成团嘅，咁30个人咧就一团呢个本地旅行团，咁啊有啲条件啊或者有啲细则噶啦，咁啊唔好问我哋唔系做旅行社嘅，你问翻旅游相关嘅朋友仔。不过啊，讲开本地游咧，成日以为唉咁都系冇得飞日本，冇得飞台湾，冇得飞其他欧洲各地，你。先谂住我本地游咯，哦，其实唔系，本地游都几多嘢睇。 系啊， 头先讲话行山啦，好多唔同嘅地貌生态啦，譬如依家大家好中意去啲外岛，譬如去嗰啲果洲群岛啊， 东龙岛啊， 系东龙岛啊，跟住 蒲台岛啊， 系蒲台岛都多咗好多人去。 系啊， 我自己 垃圾自己带走啊， 系梗系啦，但系我都未去过，我都未去过。我如果我有机会，譬如礼拜六日去嘅时候咧，我一定会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同埋咧又多咗西貢嗰啲鹽田子啊咁樣，跟住、 哦啊、 又 又有啲歷史或者有啲文化遊咧，話俾你聽，哦，其實鹽田子咧就係點點點點點嘅，有啲導賞團啊，跟住鹽田子咧真係會有鹽生產㗎，係 啊， 仲可以揾到你嘅尊鹽啊，唔係嗰樽鹽， 嗰樽鹽， 嗰樽鹽啊， 你可以買尊鹽㗎， 係啊，我對上一次就係同屋企人去呢個鹽田子啊，咁咧就喺一個叫做生態導賞嘅團嗰度咧就認識到，哦，佢真係俾你買翻一樽仔，大概食指头咁大啦， 系啊， 其实系纪念 嘅，留个念嘅啫。如果你觉得又想试下佢煮炒个菜嘅，我咪试下咯。 系啊，因为入面都有啲叫做农家菜啊。香港好难揾到农家菜噶嘛。通常你话喂上海菜啊，上海菜啦，湖北菜啊，湖北菜啦，日本菜啊，日本菜啦。農家菜咧，對於香港嚟講咧，比較陌生一啲嘅。我記得喺嗰度咧，就食咗一次咧，叫土窑雞。 哦， 咁佢真係有一個土窑嘅， 係 燒嘢 嗰啲，台灣嗰啲鴻江雞咁樣， 係類似啦。咁樣，總之咧就整咗入去個土窑入邊，咁啊燒燒燒，燒完之後咧，咁你就即刻熱辣辣咁啊愛嚟食。咁其實一家人有陣時禮拜六日咧去下呢啲地方咧放鬆下都幾好噶，所以都支持下本地遊啦，旅遊業都需要支援噶。 今日係4月28日，星期三，農曆3月17。適宜祭祀沐浴， 今日冲多几次凉先， 有需要先珍惜水源啦。今日忌嫁娶开市， 有啲书唔系咁写， 所以唔需要尽信咯。今日都系世界安全生产与健康日， 我会注重工作安全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嘅疫情专家小组高级顾问斯拉维特话，目前全国超过54%嘅成年人至少接种咗一剂新冠疫苗。政府下一步將會大力支持各州政府，致力幫助學生開始接種疫苗，令到學生可以重返校園。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說，研究表明現有疫苗有效抵禦變種病毒株，對防止出現重症和死亡情況效果尤其明顯，因此他仍然鼓励民众尽快接种疫苗。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汇报当地疫情，说过去近一个星期平均每日新增54,000宗病例，每日住院人数平均是5,100人，每日死亡人数下跌至大约660人，所有数据较对上一个星期都有所下跌。澳洲政府表示，所有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澳洲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将会在奥运举行之前接种新冠疫苗。报道说，澳洲奥运选手、残奥选手、教练团队以及其他支援人员共有超过2,000人将会打针。报道又说，如非政府介入，大部分澳洲运动员将可能要在今年较后时间才获接种疫苗。卫生官员说，希望见到运动员安全去东京竞技，并且能够安全回国。体育官员就说，今届奥运和残奥有别于以往，澳洲运动员应该获得前往参赛的机会。印度面對嚴峻的新型肺炎疫情，中國駐當地大使孫衛東說，中方堅定支持印方抗擊疫情，將會鼓勵和指導中國公司積極參與合作，為印度獲得各種所需的醫療物資提供便利。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發出倡議書， 表示愿意同印度嘅朋友守望相助，共同应对威胁同挑战，并且倡议广大中国医药企业迅速行动，支持印度全力抗疫，对印度目前出现的医疗防疫物资短缺问题尽力提供支持和帮助。回来本港，政府公布明日起至到下个月12号，社交距离措施将会以疫苗气泡为基础，食肆放宽分为四类，其中一类如果所有员工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所有顾客亦都至少打了一针疫苗并使用安心出行，可获放宽至最多堂食8人一台，营业时间延长至到凌晨2点。另外一类，如果食肆所有员工完成接种第一针疫苗，可以按需要设特定区域，安排最多6人一台，那个区域可以营业到凌晨12点，所有顾客要用安心出行。员工如果有健康理由无法打针，需要交医生证明，每隔7日接受检测。政府正是研发流动应用程式，给食肆可以用作检查顾客针卡上的二维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接近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德望学校一带咧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亦都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咧来回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都系挤塞噶，咁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嗰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反方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嗰段咧，龙尾就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Hey Butsu-san》。怪物小姐 Hirai Ken featuring I Miu， 平井堅 featuring I Miu 愛妙。 誰にも言わない，不向任何人訴說。宇多田ヒカル宇多田光。勘定感電 Unit Kenshi 米津玄師。Omura Yin Lisa。库诺哈内无垢的羽毛，塔玛基科茨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号，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o。 2005年5月， 一个深夜， 东京， 一项地下工程， 蝶谷站， 一次不可能嘅任务。电视节目《31世界之东京再生五》直击涉谷车站，挑战喺限时54小时之内，以唔影响日常通车嘅情况底下，由一个大迷宫翻身成一个坚固嘅防灾建筑，争分夺秒，难度前所未见。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今日是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晨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为你打打气。 在感觉里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Just do your best。 早上时间7:39啊！早晨，钟哥，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 ，Good morning。 今日考呢个聆听啊，综合能力卷 系啊，有能力。又综合得到，又聆听得到， 咁就搞掂啦。 你就点啦、 啊？所以今日可能我哋要成日提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啦。咁你搞啱咗个台噶啦。 I think we better speak in English 真。真系，我哋呢啲 Chinglish 会唔会影响到？应该佢哋真系听 English 噶。 系啊，啊大家俾心机啦，加油。 系啊，加油啊！咁多位考生，咁今日咧，我想同阿钟哥同阿欧咧讲下，有冇忆述翻细个嘅时候？ Yes.When you, 堅持堅持 when you were a child, what is your opinion?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呢句唔可以成日講啊。 But 係啦 ，but 係啊，仲有 but 嗱。咁喺細個嘅時候咧，有時啲家長都會應承我哋一啲嘢啦。尤其是譬如話你讀書成績好，或者測驗成績好咧，都話獎你一啲禮物咁樣。你記唔記得細個曾經有被屋企人騙過咧？即係佢應承咗你啲嘢。最后佢冇做喎，到底佢用啲咩藉口嚟到瞒天过海、胡混过关咧？ 咩啊？边一样啊？实质地嘅东西啊？ 佢应承过你嘅嘢咯，带你去游乐场又得，买部游戏机俾你又得，咁样。但系有冇真系你做到咗佢要求嘅嘢之后，佢冇实行佢嘅承诺咧？ 我会通常嗰句啊嘛，我会令到你健康快乐成长啊嘛。就通常咧都唔会健康快乐成长啊嘛，一定有好多。嗰啲挑戰啊、阻滯啊、隔難困難啊咁樣對住你噶嘛？ 但呢個未必係對你嘅一啲動力嚟喎，即係話嗱，你努力讀書咧，我就會令你健康快樂成長。咁你冇乜動力啊？係咪先？ 讀書咧就送架超級跑車俾你， 鐵甲萬能俠咁樣，咁可能你就會啦。咁啊 ，O 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 啊冇喎， 被應承 冇喎，因為我屋企人通常都唔會應承我任何嘢喎。 咁好好喎， 佢話你话诶，如果考第一有冇咩玩具咁样？冇， 你应份嘅 系啦，应份嘅系啊，所以从来都冇得拖嘅呢一样。 但钟哥你本身已经拉仔嚟，佢拉仔拉心肝添， 都冇， 系都冇啊， 唔关事，呢个系本分，本分嘅问题。 调翻转头，平时可能会买，调翻转系啊，就唔会因为某 一 啲嘢， 一个奖励唔系一个激励嚟嘅， 唔会因为某一啲嘢你做咗，佢俾啲嘢你 咁啱手头松落咪买咯，咁啊呢个最实际。 通常几时咧？月头咯， 系啊，月头 出粮，咁咪有新嘢玩咯。 所以月头你系咪特别好口咧？ 啊，都唔系嘅，我哋嗰时边识分月头月尾噶，日日都咁好口。 我见你咁真真系咪先？你知道月头咧，即系屋企人啲眉头松啲啊，手头又松啲啊。 有冇试过啊？ 有啊，系啊。 有冇被骗啊？ 冇被騙喎、 啊，好好喎，咁你屋企人有 承諾都可以兑現嘅，大概咗、 哦，最後都哦大個先兑現啊， 唔係細個 等咗幾十年之後，終於兑現， 都未出咁樣係嘛嗰時， 你頭皮仲好喎、啊，大個終於兑現啦，冇啊冇咁樣發生啦，細個都係中意嗰啲啦，玩具咯，買嗰啲積木、嗯、啊，好中意砌積木嘅細個，咁 啊考到幾多分啊，可唔可以送俾我啊咁樣，咁跟住爹哋媽咪都好啦咁樣，細個阿婆啊再中啲添啊。 嗯、 即系唔需要达标都已经有噶啦，即系擦边球， 净系笑两笑咁样，婆婆 系啊，喂阿婆啊，好想买四驱车啊， 做场戏啦，真系好似而家 唔系做场戏，你千祈唔好咁谂我，我都有努力噶、 啊，努力唔使努力啊，努力做好场戏、啊， 咪就系努力做好场戏咯、 啊，演出唔使付出啊，你当依家啲演员白运噶， 所以你而家嘅演技咁好，即系细细个开始锻炼翻嚟噶啦， 做咩人无端端问啲咁嘅嘢啊？ 因为咧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咧都几。寫實嘅故事、就話咧有個媽媽，咁佢咧就鼓勵個仔、就話佢考試考得好，考頭嗰三名咧就會獎佢一部遊戲機，而呢部遊戲機咧正正就係我哋幾個月之前喺度係咁討論，係 咪最新嗰部？ 最新嗰部係啦， 你討論啫，其實我冇乜諗過用。 喂，係你叫我買喎，你而家你啲氣子嚇， 嗱唔關我事啊，我聽嘅啫，純粹係我叫你唔好買㗎，係 啦， 炒價點可以助獎？ 係啊，即係總之咧好貴嗰部啦。即係曾經都討論，其實而家都係炒價噶，好多時即係除非 你可以去抽噶， 係啊，除非你好運啦、啊，即係你抽得到咁，我就真係恭喜你啦，咁樣都係一個運氣嚟。 咁你抽到未啊 ，Kitty？ 嚇、 啊、我。抽唔到啦！ 如果你抽到嘅話，就可以用炒價賣翻出，追翻數 咯。我戴翻個頭盔先啦，炒價呢啲啦，我哋唔助獎嘅， 講咗兩次噶啦， 係啊， 好啦，諗起大家都係要等原裝正貨出，佢唔出咁點啊？一路等咯， 嗱，所以咧， 大家唔好幫襯， 係 呢個就係問題啦。嗰、那個阿媽咧應承咗啊嘛，點不知個仔咧真係發奮圖強，佢考第二喎。咁阿仔就攞住張成績表同阿媽講：我係咪有部遊戲機啦？咁樣咁，然之後阿媽咧可能聽得神光第一線多啦，就話。阿钟哥哥同埋欧哥哥话咧，而家炒价唔助奖啊，买唔到俾你啦咁、哦、样。 照买， 跌咗落呢个陷阱嘅、啊，原来我哋 照买， 照买点买啊？ 买 PS4 咯。 唔得， 買翻對上一個型號， 兩樣嘢嚟嘅，個、哦、樣完全唔同，係咪先？ 油翻白佢 咯，佢打動喎、啊，而家可以係咪先？ 舊時嗰啲都可以打動嘅，舊時都可以打動。咁點算啊？咁細路仔未覺得大人講大話咁樣， 唔兑現， 係啊，好唔開心啊！因為咧，其實個媽媽咧冇做足嗰個 research 功課啊， 佢以為好容易， 佢以為好容易買得到，咁啊一查之下發現，哇！而家要食炒價，咁佢又覺得好唔抵啦，太貴。但是他的仔听到的时候就讲了几隻字，就你们的大人又讲大话。哇，这句说话我觉得是里面潜藏了很多背后的故事，就是他的又讲大话，还有是你们的大人，其实每一隻字都是中枪的。 字字珠玑。 是啊。 这个是香港的事。 香港的事。 首先呢，佢所謂嘅，即係如果當下佢要買嘅時候，所謂食咗個炒係食炒多幾多先？ 嚇！ 即係如果唔係話炒到天花龍鳳嘅話咧，真係唔好意思啦，佢應該要買， 係， 因為佢只可以怪自己當初佢唔做清楚 research， 係， 即係唔做清楚個市場調查，到 佢買一個教訓啊！呢、這、一個就係、是， 因為咁樣， 係啦，佢唔了解個行情。 買部遊戲機都係一個投資者嚟嘅，今時今日，如果唔係，邊有炒出嚟嘅波幅啊？係咪先？ 仲可以以身作則 啊！第三次講唔鼓勵， 鼓勵嘅。但係咧，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係即係第一，你睇呢個故仔，哦，咁即係大人唔能夠兑現嘅承諾啦，好多人都會發生嘅啦，咁樣。但係你睇翻啲網民嘅留言咧，哇，我覺得都好入心入肺，其中有一個咧就話：我從來咧都好少喺網上面留言嘅。 你呢句唔好信。 不過 成日有人寫嘅，成日有人寫呢句。 我從來都好少喺網上， 從來好少喺網上留言。 但我真係忍唔住就 係。 梁榮忠真係好靚仔啊！ 我睇咗十。 點解只我睇咗100個留言佢都係咁講？ 廿篇裏邊一定有一篇個開頭係呢一句嘅。 因為點解咧？佢話呢件事正正曾經發生過喺佢身上。 嗯。 當年咧，佢話係第二代，而家第五代啊嘛。佢話當年係第二代，咁佢阿爸咧。根本佢话吓，完全冇谂过要认数，即系应承咗佢一样嘢， 即系随口噏嘅。 嗱，呢个系佢自己个睇法啦， 系啊，好重咁样啊。 跟住斜一斜， 或者完全唔記得自己講過啦，即係佢已經覺得佢阿爸係呢兩樣嘢，一係就完全唔記得，一係就記得都唔認。咁當時咧，佢話佢自己差唔多就踏入青春期嘅，咁結果咧都好大件事，因為加埋咧。其后屋企又发生咗少少事啦，咁佢冇讲咩事啦，发生咗其他事，令到佢青春期咧几乎系不受控制咁憎我阿爸， 崩溃咗 啊！佢咁样去直头用呢个字嚟形容，佢话呢件事之后，再加上有其他一啲嘅导火线啦，再加埋自己去话青春期啦， 个别例子嚟 嘅 啫， 系啊，个别例子嚟嘅，系啦，但系佢就纯粹分享啦，因为见到真系好有同感啊，呢个嘅例子，但系佢再讲。其实细个关系咧，我哋系好好嘅咁样。 呢啲个别例子咧，应该攞去嗰啲乜嘢科学馆啊，唔系科学馆啊，即系嗰啲研究所啊去研究嘅。即系点解？因为一个游戏机或者阿爸应承咗你嘅嘢，跟住你唔带唔到标，而你咧就会咁样放纵，又或者系去澎湃得咁交关个情绪。 我举一个例子啊，其实细个嘅时候咧，都会扭阿爸买篮球鞋俾我嘅。我自己好中意打篮球啦， 又系炒嗰啲啊？ 唔系啊，即系香港冇得买嗰啲， 咪即系炒咯。 唔系噶，香港冇得买，唔一定炒噶。 因为好核突嘅嗰啲款嘅， 好核突噶。我专拣啲核突嘅嚟买 嗰啲啊。 系啊，我特登拣啲冇人抌出街嘅。 啲人以为系假嘅，都好见嗰啲款。 啊，真系好叻我哋。咁跟住，爸爸去外地公干咁啊。叫佢買啦，特登嗰陣時咧，就要影張相，影張相唔係用手機影，係真係影咗一張相曬出嚟，叫佢攞住去買，因為佢唔識買啊，其實 即係對住， 係啊，跟住佢對住咧。事情就發生， 買錯 都買錯。咁、但系咧，我冇嬲佢， 因為佢真係有去買啊嘛。 佢真係有去買，佢、都買咗翻嚟啊。 你咪俾咗張黑白相佢啊，跟住佢見到彩色，買錯咯。 咁啊，你 唔 啱喎， 唔關佢事嘅喎、 啊。可能係咁，都係彩色嘅。咁跟住阿爸買咗翻嚟啦，我好開心啊，真係開心到好緊要。跟住打開，好似你平時睇啲靚玩具咁樣咧、一打開個盒， 封面唔對內容。 點解係呢隻色嘅？明影咗嗰隻色咯，咁樣。跟住，但我谂一谂咧，其实可能阿爸已经尽咗力啦。 系啊， 其实咧当中，即系付出同埋收获咧，唔系商业社会，嗰、个系家庭嚟嘅，唔一定要成正比嘅。反正商业社会都唔成正比嘅，所以家庭入边应该多一啲爱同埋体谅。 你而家识咁谂啫，嗰阵时唔会噶嘛。 系啊，细路仔，细路仔好少咯，即系尤其是系嗰个期望落差，我觉得因为未识管理，即系你大个咗出嚟，发现原来好多人讲嘅嘢都即系顺口开河嘅，咁你会觉得哦，又系咁样。当然你都会失望啦。即系小如我好记得细个咧，唔系买嘢，纯粹我妈话带我去饮茶啫，即系 weekend 礼拜六咁样。啊，听朝因为翻工忙啊嘛。平时咁我话啊，听朝我起身唔使翻工就同你去饮茶啦。咁我神咁早起身坐喺度，即系换好晒衫就等咯。等极佢都唔起身咧，咁样咁佢又真系好眼瞓。咁你而家大个咗，你梗系明啦。人哋阿妈即系唔系人哋阿妈，即系我个 妈 系啦。唔系我妈，再加埋其实好多妈妈即系都即系身兼副职又好，或者即系又系 working mom 咁样啦。咁你嗰陣時細個你唔明噶嘛？即系你而家大个噶，我咁你瞓耐啲啦，我自己食都得啦，或者下次先食啦。我爆喊啊！我 感觉到佢而家有啲眼神水咯，估唔到一餐茶，唔紧要，我陪你，我同钟哥陪你饮，我同钟哥陪你饮， 真系影响一个人嘅成长嘅。阿崔杰同而家讲紧 都几廿岁啦，系嘛，都咁激动， 都仲有眼泪盈眶。 所以我就好明白，原来细个嘅时候只系一个好小嘅承诺咧，你大个即系你嗰下咧，原来系唔识得处理同埋承受唔到。 所以成日都话细路仔真系唔呃得嘅，真系唔呃得嘅。咁点解你而家仲同佢讲有圣诞老人呢？嗱，細路仔係唔呃得嘅，咁點解啊？即係個指標喺邊度先？有啲乜嘢你係可以呃，有啲乜嘢係唔可以呃啊？ 係， 即係大人都要反省一下。 係啊，所以大人都要做個好嘅大人。 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細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相处。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密友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 沉着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永恨，是真恨，是确恨，教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底蕴，已早给你。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唱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懊恼和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 就想友谊永固，不过有啲人咧就唔想一世都做朋友 ，don't wanna be friends 啊 ！DWBF 依人陈卓贤，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同大家加油，睇下可唔可以跑快啲啦、有啲朋友咧跑咧一路跑跑咗11年啊！讲紧嘅咧就系南韩方面啊，好多朋友都喜欢咧李光洙啦，咁、 Running Man， Running Man 啊！问下两位拍档先，系咪都系有追过 Running Man 噶啦？ 有一段时间追住嚟睇， 系、 我同 Kitty 都系，我系追到讨论剧情添， 我 系 追到点样咧？因为第一唔使用脑啊，又安心啦。咁追到点样咧？我唔系最开头嘅时候睇噶嘛。我是中段的時候看的，咁跟住咧覺得好睇咧，追翻個第一集開始追翻， 係、因為佢啲人設好有趣啊！嗱，等阿綜藝大哥梁榮忠先生去講一講，究竟啊，即係 Running Man 嘅成功之處喺邊度？ 好簡單，高矮肥瘦樣樣齊，嗱，靚仔嘅有，口才好嘅有， 大隻佬。 大隻佬有情侶，即係熒幕情侶，或者情侶，熒幕情侶有，即係談情說愛，或者卿卿我我嘅又有，又或者係嗰啲叫做啊小丑少少嘅，氹你開心嘅又有，樣樣都有。同埋最緊要係佢哋本身嗱，我唔知佢私底下熟唔熟啊，但係喺個熒光幕前面嗰種嘅親密程度啊，唔係話男女，係朋友之間嘅親密程度，真係冇得呃嘅。咁你睇落去嘅時候，就真係好似睇到有一班人。好开心咁样玩俾你睇嘅， 好似真系睇紧你啲 friend 喺度玩紧咁，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谂，到底有冇可能即系我哋自己可以有得玩埋一份啊？即系我其实我真系头先行翻嚟嘅时候咧，喺度谂啊拍片，我都真系唔知系咪心有灵犀咧。我谂紧啊，到底有冇可能真系我哋自己可以私底下拍一啲咧？ 搣名牌啊！ 好似 Running Man 嘅嘢，我记得有一次咧，我系咪有约过阿 Oli 去嗰啲密室嗰度玩类似呢啲游戏噶嘛？ 好多人嘅， 咁当然啊，两个玩唔到啦。即係幾個人去玩咧，因為嗰陣時真係興起咗呢一樣嘢咧，有一啲嘅場地佢係俾你，即係預設曬噶嘛，係啊。 好似依家 咁咪澄清啫，你淨話要好緊張，要澄清。 佢一講嘅時候咧，因為我同佢都諗起嗰個畫面咧，係我哋真係有一班人一齊玩嘅，但 係 佢淨係講話，我同佢咧都有去過一個密室， 係唔係因為其他人而家不在場啊嘛，咁早我費事即係叫醒你啦， 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成個活動咧都好開心，所以有機會我都想。搣下你名牌，中哥 做咩啊？哦，名牌， 搣下你名牌，呢个系Running Man 入边比较 signature 嘅嗰个叫做活动啦。咁我自己最中意 Running Man 系因为佢冇任何黄色嘅元素啊，即系冇色情嘅元素，佢真系好单纯，玩就玩。因为我记得咧嗰阵时有同阿中哥做过一个节目咧，喺港台电视播嘅， 赢得落啊，玩得起啊， 赢得落玩得起。咁嗰陣時我就喺度諗啦，啊點解我哋喺度玩呢冇禮物送俾啲家庭觀眾，啲家庭觀眾都玩，都想睇嘅。 政府機構啊嘛。 跟住阿鐘哥就話：唔係啊，其實你好投入咁樣玩呢 啲人就會好認真咁樣睇你玩喎。咁之後呢，因為個節目嗰陣時呢都未咁 YouTube 流行㗎、 嗯。 我有陣時呢自己呢都好喜歡睇一啲好治愈嘅片段，譬如睇、 嗯、 人哋係咁夾公仔。 嗯、 我夾唔到公仔喎、哦。我睇到佢玩呢，我覺得好過癮、 嗯、 我覺得啊好有趣 ，Running Man 都係呢個道理，當一個人或者一班人好認真咁樣去玩嘅時候咧，都會玩得特別開心啦、啊。 另外正話講話點解呢一個節目會即係大家睇落咁想睇咧？ 嗯， 同真係因為佢冇一啲大人嘅元素有關嘅。你大家睇嘅時候咧，真係好似重拾童年啊！佢任何遊戲。必定是細路仔玩的，你想想他說搣名牌 啊, 啊、 又或者是估啊誰是兇手 啊, 啊 或者找嘢 西找 嘢西我們定向這樣找東西 啊全部細路仔玩的嘛、 啊、 但是現在大過了我們大過是不會玩這些東西的嘛、 嗯、 他就玩一次給你看、 啊、 大家就想投射、啊、如果我回到我的童年你會覺得很開心、嗯、 是那為什麼講這個新聞呢因為、啊嗯、當中長頸鹿、啊、李光洙、啊嗯、下個月就、退役啦、都有傳聞說他、因為上年啊車禍咧腳傷咁啊未好翻咁啊，如果真係腳傷咁都要即係休息一段時間啊，因為今時今日咧 Running Man 嘅班底咧同元祖嗰班咧已經換咗一批㗎啦，咁、 嗯、 一開始我記得有阿姜 Gary 啊嘛，跟住依家就換咗一個新人啦入去咁樣，我隨之換完 Gary 之後我就少咗睇，但係嗰陣時喺亞洲咧即係成個亞洲地區， 哇！ 佢成日啲片段一出嚟咧，我以為係。C.G. 嚟嘅嗰啲人咧，即系去到曼谷機場，哇！嗰啲人係多到飛， 即係要攞個航拍嚟拉歪睇啊！哇，一層包一層咁啊！啲 嗰啲就真係一個經典嚟嘅，即係 Running Man。不過今次冇辦法啦，咁樣時代替換，必定會有啲人腳嘅轉變㗎啦。 係啊，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咁呢個就係劇組同埋製作方希望嘅。咁啊，即係 Running Man 入邊嘅大哥啦，即係戴眼鏡啊，國民 MC 啊，阿在石哥咧，佢都有講，佢就話即係希望大家都繼續睇我哋嘅團隊啦，我哋都。唔经唔觉跑咗十一年啦，有冇得再跑多另外嘅十一年咧？咁啊要靠大家嘅支持啦，咁样好正啊！ 有嘅有嘅，实有嘅，实有嘅、嗯，可能跑慢啲嘅啫。即系年纪大咗，冇以前咁澎湃地跑。 唔系，咁我哋都可能睇得慢咗咧。 系都会 嘅，其实都几好啊。如果我哋老咗，到时六七十岁又可以拍《All Running Man》啦。 系啊， 即系老咗都可以跑 啦。Running Old Man 啊 ，Running Old Man 啊 ，Running Old Man， 即系攞住支拐杖，你都可以玩噶嘛。 咪都有好多游戏啊。其实呢个都啱啊，即系唔系话即系游戏净系俾后生仔玩 啊。 即系无论咩年龄嘅人咧，都需要玩游戏，同埋睇人玩游戏。 系啊，咁啊，系咯。试嘅你准备考嘅你咧， 冇玩住，冇玩住， 收拾心情啦。 考完先再玩啊吓。 五百万人份量嘅疫苗，日本政府据报打算喺呢款疫苗获药监当局批出许可之后立即采用。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正系进行海上训练。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网站。公布辽宁舰编队最新动向，发布多张从空中拍摄的军舰和舰载机的照片。日方消息指出，海上自卫队在过去的星期一晚上，在宫古岛以南大约160公里海域，发现向北航行的辽宁舰编队。编队之中的军舰包括辽宁舰、驱逐舰、南昌舰、成都舰、太原舰、护卫舰、黄冈舰、远洋补给舰、呼伦湖舰。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寿成今个月初表示，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部队训练成效，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1，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3点，跌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21美元，卖出1773.98美元。天气方面， 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并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黄珠路噶。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黄珠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都是繁忙，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话你知。 茂密植物园位于印尼的茂密市中心，旁边是茂密总统府，占地超过80公顷。 植物园有接近200年历史，是现存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热带植物园。 园内种了有超过15000种植物，而当中的兰花馆里面就有3000多种兰花。 除此之外，园内仲划分咗莲花池、棕榈树区、蔓生植物、竹林、仙人掌种植区。 而能够喺热带雨林见到嘅植物，例如藤蔓、板根、复叶、枝柱根，甚至高耸入云嘅高树，以及森林层次，都可以喺呢个茂密植物园里面见到。 正因为佢有咁多不同嘅植物，所以能够吸引无数雀鸟喺呢度筑巢繁殖。除咗可以赏花之外，仲可以顺便观鸟添。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英国语文紫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晨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为你打打气。 在感觉里的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英文。 Just do your best。 晨光财经第一线。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面咧有钟哥梁荣忠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欧， 系早晨啊 ，Kitty 崔杰彤， 早晨啊，欧， 系仲有阿欧都喺度啦。咁啊，同我哋啊嘅专业分析员倾下偈先。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 ，Kenny 你好， 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先讲讲咧，琴日港股表现啦。咁成交都算系咁啦，不过咧恒指要跌啊，跌11点度。咁啊，美团咧，琴日讲完之后咧，逆市竟然又升，2.6% 啊吓，咁啊，配股睇嚟咧，仿佛系一啲提振同埋刺激大市嘅方向，又系咪咁样睇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咁啊嗱，其实市况啊都冇咩讲嘅，因为都系闷咗一段时间啦，我哋都讲咗好多礼拜啦，都暂时咧都系走唔出呢个波幅啦，咁就反而都系睇翻个别股份为主啦，咁即系美团就除咗之前嘅配股，咁琴日我哋喺节目都讲啦，个焦点就当然俾人立案调查啦，但系就而家即系其实我哋琴日都有提过啦，就反而就即系罚咗钱，大家觉得如果真系罚咗钱啦，咁就可能咧除去咗个短期嘅不明朗因素，咁就反而咧就系令到咧就一个有机会有个反弹喺短期唔出奇，因为之前佢哋已经由高位调咗好多落嚟噶嘛，咁都反映咗呢个监管上边或者政策上边嘅风险喺度噶。咁加埋就頭先提到個配股因素啦，咁配股就佢哋公告就嗰、那個表面上就主要係發展無人配送系統啦，咁但係大家都會覺得呢其實都係大家望拳擦掌呢，都係幾個平台呢都係希望想進一步要搞一個社區團購嘅平台㗎啦，即係雖然而家監管嘅政策上面呢就要令到佢哋低調地搞啦，但係呢個方向我諗都係唔改㗎，都係應該會搞呢個平台㗎。 咁我想問問 Kenny 咁嚟緊呢就五一啦，咁即係大家放假不如出去活動一下，做下運動啦，會唔會帶好咗一啲睇品股呢個板塊呢？ 其實體育用品股一路都幾強勢嘅，講真就算你安踏佢有個又係配股嘅行動之後咧，其實好快都回穩翻。咁啊，李寧就不再話下，就繼續係喺高位度徘徊啦。咁我諗就其實如果你話睇翻有品牌嘅內需消費咁樣講嘅話咧，體育用品股係非常之硬淨嘅，因為之前我哋都節目有討論過啲邊爐股啊，邊爐都係有品牌嘅，但係哇佢一條落嚟都幾金下嘅嗰個。但係佢哋體用品真係硬淨嘅，咁我諗即係有啲性質唔同咯，即係體用品嗰啲波鞋或者係衫，始終有件特物喺度啦，即係大家可能你炒波鞋會炒波鞋啦，炒 T 恤會炒 T 恤，即係唔會炒火鍋個券噶嘛，或者唔會炒火鍋個品牌噶嘛，咁變咗難啲有一樣嘢實物去揸住咯。咁你波鞋本身而家可能即係如果真係可以炒得嘅話咧，其實係升值緊噶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即係啲物資好似全球都短缺咁樣嘅，即係譬如話波鞋之外啦， 食物啦，嗰啲玉米價格啊。7年高位定8年高位喎、真係係咪 係啊，嗰啲商品大宗商品價格就喺度升緊啦，同埋啲即係消費品啊，即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譬如嗰啲名牌手袋啊、名牌錶啊嗰啲呢其實不斷升緊嘅，即係大家我覺得喂經濟唔好啊、疫情啊咁樣，喂其實呢啲嘢可能啲奢侈品冇人買啊，唔係嘅喎，即係如果大家有買開錶嗰啲啊，哇即係仲要係冇貨，即係好缺貨嘅，咁所以形成咗。個趨勢咧有奇怪嘅情況係，咁就變咗嗰啲有實物嘅，頭先講啦，波鞋啊或者嗰啲嘅話咧，其實大家覺得品牌價值啊，即係本身嗰、那個產品價格升緊之餘咧，係個品牌價值都會隨住嗰個產品價格係上升而係做好咯。 係，我哋冇買開錶都知道啲錶炒到好貴啦，已經啊，都唔使買開錶啊，係咪啊？ 我諗女士就知道啦，即係名牌手袋嗰啲咧，就係供應係十分之短缺，同埋價錢一年加三四次嘅。 係咪張傑圖？ 係啊，真係啊。所以其實同我又冇乜關係嘅，我都係買佢嘅股票好似好啲啊，因為容易買到啲啊，我相信。嗱，不過其實除咗呢個體育用品股硬淨咧，最近我谂有个板块大家都会留意一下，就因为呢个内地工业复苏咧，见嗰啲资源股都好似好劲咁，即系话推动嗰啲大型基建计划，唔知关唔 权关事啦，嗰啲哇，见到嗰条上升轨啊，江铜啊、中铝嗰啲咧，都慢慢喺度上紧、上紧、上紧，系咪真系仲有得上咧？因为即系而家都系谂紧呢个经济复苏嘛，咁嚟紧系咪真系慢慢即系可能大家又打疫苗啊，跟住所有嘢继续做紧嘅时候咧，会仲有得升咧？ 嗱，其实复苏当然系一个大家预计嘅趋势啦，即系头先我哋提到嗰啲即系名牌嘢嗰啲啊，点解都升咧？其实最主要问题咧就是供应短缺嘅问题，因为咧其实睇翻就系嗰、那个即系供应链啊，即系其实好多环节咧，香港譬如中国，我谂大家感受唔系咁明显，但系你睇翻譬如欧洲啊、美国方面啦，个供应链咧仍然都系受疫情因素所影响方面啦，其实好多厂仲系停紧嘅。咁所以令到咧嗰個係供應上邊嗰個情況方面咧係變得緊缺，尤其是譬如大宗商品都係，譬如好似巴西嗰啲銅礦好多都係停工。咁你而家睇翻印度個疫情咧又再爆發咧，都係反映到呢啲即係可能比較二線啲嘅國家咧，其實對抗疫嘅情況咧都係效果麻麻地。咁好多時有啲資源咧，譬如好似啲鐵礦石啊、銅啊、呢啲鋁啊、煤啊啲，都可能喺呢啲地方裏邊生產出嚟噶嘛。咁變咗佢哋嗰個係即係。供应是减少了，即是它不是就掘矿那里减少了，你整个供应链是一条即是一连串的东西的，譬如你就算掘到出来，但是原来你那些运输是受到疫症没人开工，或者铁路停了，或者船停了，那你就算有些矿掘到出来，你都是运不到去啲用的地方的嘛，那么就导致到呢你留意返就算中国的 PPI 呢都生产物价指数呢都是升返上来的，即是其实 PPI 呢有個通縮嘅情況已經好一段時間㗎啦，咁但係咧，而家你其實都睇到咧，連嘅 PPI 都升翻上嚟嘅，就見到咧，其實大宗商品嘅價錢咧係一個不斷係飆升緊。 咁啊睇到真係有復工復產嘅跡象啦。轉個角度，不如講埋啲業績股啦。嗱，琴日咧就講咗只匯控啦，業績啊非常理想啦，睇到 ADR 都撲向一啲高位啦。轉個角度講埋今日放榜啊，即係港交所同埋啊有啲散股民好喜歡嘅建行啦、939啦，呢兩隻點睇啊？份業績 嗱，匯控就比即係我琴日分析仲出嚟仲要好啦。我琴日講就話應該個減值係大幅係減少啦。點知佢不但止減少之餘，仲要回撥翻幾億美金添。咁所以導致到個盈利係好啦。匯控我都有啲 surprise 嘅。咁跟住我咁港交所方面咧都係啦，就係受惠翻咧就喺第一季，雖然嗰個係成交量會縮減啲喺下半旬，咁但係咧嗰個係即係上半旬都仲係 OK 啦。咁同埋另外仲有嗰個係即係上市嗰個係數目都係仲係理想嘅，咁所以港交所嘅業績就唔使特別太擔心嘅，我相信都係理想嘅。 咁啊，隻建行你又點睇啊？ 嗱，建行呢啲就咩噶啦？即係你 expect 只係可能呢個係低單位數字嘅盈利增長，甚至乎冇增長嘅。咁但係呢啲就穩穩陣陣嘅，因為咧最主要就係個貸款增長上面嘅話咧，就其實都係比較弱啲。但係咧又都係啦，個資產質素應該係有改善嘅，所以應該有機會係減值係大幅減少。咁同埋內地嗰個息咧係比較升得好啲嘅，咁所以個息差有機會係有個改善嘅空間都唔出奇咯。 係咁啊，派咗兩粒定心丸啦，又再次唔該曬 Kenny 先，今日咧多謝。我哋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帮我哋分析大市，下个礼拜再倾。 唔该晒，拜拜。 拜。 晨光第一线，升级嘉宾帮你打气。 Hello， 各位 DSC 嘅同学仔，我系林家谦。希望大家会尽量放松心情，正常发挥或者超越级发挥，咁可以去考好啲你嘅 DSC 啦。咁祝大家。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加油！ 走困惑床上，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土里找不到彩色，就配张彩虹。云雾里寻觅，你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你继续聆听，你继续明出路径。 平时都多人听噶啦。 嗯， 咁啊，今日咧再讲多啲咧，关于一个环保嘅议题啦。 哦，好啊，好啊， 好啊。咁啊，有餐厅咧就支持环保、哦。 嗯， 知唔知我最中意嘅政府代言人物系咩啊？ 大嘥鬼。 系 啦。有冇换到大嘥鬼襟章啊？ 大嘥鬼襟章喺边度换啊？ 喺嗰啲 绿在区区系啦。咁啊，每一区咧都有一个站嘅，咁你可以攞平时啲胶樽啊、玻璃樽啊。用完之后啊，咁你储埋，跟住就可以储分换。 嗯， 唔止净系换大嘥鬼襟章噶， 仲有大嘥鬼毛巾啦、啊，油有油， 仲有 咩？ 有油同埋 有米嘅、 啊， 其实好实际噶、啊，我觉得 换米真系好霹雳 啊，几好啊，不过换好多啊，大家唔好谂住，哇，正啊，可以换到成年仔卖米咁，未至于咁样。不过都系希望鼓励同埋奖励下大家推动环保啦， 嗯、 因为踏入夏天咧，大家其实多在便利店买嗰啲一樽樽嗰啲茶饮、 嗯， 其实真系嘅，即系呢个大家无可否定。我自己都多咗、 啊， 即系你话夏天系咪个个有个水樽咁样可以入住多啲水？尤其是而家疫情咧，旧时其实咧香港好多公园啊或者好多康文署嘅场地咧都有得俾你 feel 水嘅、 嗯， 即系你话哦好颈渴 或者跑跑下步咁样， 系啦，你有个樽咧你就有水饮噶啦。但系依家唔系啊，因为佢哋都封咗嗰啲叫做滤水器啊、 嗯、 或者俾你饮水嗰啲饮水器，因为佢都惊病菌传染啦。咁、就变咗一样嘢就系、是、即就算你有个樽咧，你都叫做 feel 唔到水啦。你 feel 唔到水，咁又你又唔会带个樽啦。唔带个樽，你又口渴咁点啊？咁啊，买多咗好多樽装。 系、嗯、啊，就算喺郊野公园嗰啲叫做唔使钱嗰啲 feel 水嗰啲，而家封咗啦。其实佢未 feel 之前咧，我都有啲十五十六嘅。系、 嗯、 啊，因为都惊佢啊，会唔会 少少惊？ 系啊，少少惊会唔会污糟啊？咁样 系咁啊，尽量咯，尽做啦。我觉得环保尽做。嗱、有餐厅咧就可以俾大家咧送一啲大嘥鬼嘅餐具俾大家咁樣，咁啊佢本身咧就係做咧燒肉嘅，日本嗰啲燒肉 嚇， 唔係話哎斬根燒肉嚟食啦，燒肉雞飯咧嗰啲 廣東燒 係啦，類似啦，咁佢就個餐廳老闆就話響應啊，大家支持環保，尤其是過去一年咧、 嗯， 大家其實食外賣咧食得好多， 係啊， 外賣咧。大家又記唔記得嗱？我純粹好心地咁樣講啊，記唔記得叫佢唔好俾餐具你咧？其實你外賣都係帶翻屋企食噶嘛， 我當時記得。但是對家唔記得啊，佢又俾咗啊！ 即係你剔咗話唔使餐具， 係啊，有陣時都會即係 手快快， 手快快啊，係啊，我都明白。 我咧就係呢個洗碗部嘅同事嚟嘅喺屋企碗咧，我真係好怕洗， 嗯、 但係咧如果筷子同埋匙。羹啊、叉啊嗰啲我真系 O K， 好容易啊嘛嗰啲，咁嗰啲咁容易，我可以嘅话咧，都真系想用翻自己屋企嘅餐具，同、埋我成日觉得咧，啲胶匙羹咧，麻麻唔好揸啊，你哋觉唔觉得？ 手感麻麻地。 系啊，跟住咧，我又试过， 掉下 俾啲木筷子咧。啲 刺 咧對到隻食指啊，咁所以我都幾壞嘅呢啲經驗，就係因為有啲咁壞嘅經驗，我更加咧想大家即係譬如可以減數啊或者走數嘅話咧，都多啲做啦咁啊其中一間餐廳咧就承諾，如果你喺佢間餐廳嗰度食嘢啊咁樣食少少都得噶啦，即係唔需要話食夠幾多幾多錢先送你大嘥鬼餐具一套咁樣，咁就冇咗意思啦。即係好，我印象之中可能食個餐咁樣，如果你需要嘅。咁你就可以問佢可唔可以俾一套呢個升級大嘥鬼嘅餐具你啊咁樣，咁佢就話 OK 咯。 不過得㗎啦，唔使加錢啊。 係啊，不過限量嘅2000套， 係咪先？ 因為如果咧當大嘥鬼餐具咧好量產啦，有1億套啦、 啊， 其實都係一個浪費。 係、 因為其實香港冇1億個人啊嘛。咁係一個浪費，即係成日講嚟講去環保嘅概念就係點樣可以平均分配一啲資源，而令到要用嘅人有得用，唔好浪費。因為即係再環保嘅嘢做多咗咧， 都 係 唔環保， 都係唔環保。呢、這個就係環保概念嘅核心價值。 咁所以咧，你講個重點啊，點樣先會去攞呢套大嘥鬼嘅餐具咧？ 係啦， 就係你真係需要。 係 啊，如果你好中意大嘥鬼，但其實你屋企已經有呢啲餐具咯，咁你唔好攞啦，你留翻俾有需要嘅人。 如果真 係好中意，咁樣先做到環保。 好中意大嘥鬼。然后好多人争大嘥鬼呢个餐具，我又攞唔到，咁咪变咗个炒价？ 系啊， 你知啦，香港地 应该唔会嘅。 你点谂到大嘥鬼会有炒价？ 大嘥鬼系呢啲 我嘅人先中意啫， 咁好多人中意噶啦， 大贵，我俾你二拣一啦，鬼灭同大晒鬼啊，你都拣鬼灭啦， 你应该拣， 你都拣嚟投资啦， 大晒鬼定系阿德清洁龙嗰个阿德？ 但系点解我觉得 阿德都好笑啊？ 摆喺大晒鬼将摆喺呢一个即系环保餐具嗰度好过鬼灭咧、嗯，就因为如果你抌佢嘅时候咧。大西鬼，你望住个大西鬼，你觉得你好好大西啊？ 心有愧， 系啊，心有愧啊。可能你就会即系用呢个环保嘅东西咧，会用得耐啲。咁但系你嗰啲鬼灭啊，你好明显就即系跟潮流啦，即系你用到诶唔靓啦，或者诶好闷啊睇到咁样，咁劈嘅时候，你可能冇望到劈大西鬼嗰下嘅内疚咁重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支持下呢一个啦。咁啊，又问下啲家长嘅角度啦。小白系咪有阵时出去用餐嘅时候，或者买外卖翻去咧，都会同小朋友讲啊，我哋都嘗試用翻自己啲刀刀叉叉， 基本上已經係成功灌輸咗呢個 concept 俾佢，係、 嗯、 啊，都係用翻自己嗰啲餐具。係有陣時候對方可能餐廳即係手快快執咗嘅時候咧，咁嗰個餐具可能拎翻嚟公司啦，或者真係俾一啲有需要嘅，咁嗰陣時先俾咗佢哋用翻咯。 係啊，咁啊環保嘅概念咧就應該從上而下去教導嘅，細路仔唔會識得環保嘅、尤其是即係叫做你同啲細路仔出去，亦都好難環保。我都知道，即係濕紙巾都用到一兩， 同埋細路仔咧，因為佢未必揸筷子，個個揸得咁叻嘛，咁啊用翻佢自己嗰个筷子咧、哦，有啲窿窿穿喺度嗰啲咧，咁啊好啲啦。如果唔系出街咧，我一定系周围吓问人借叉用嘅。 系 如果唔系佢就冇咗嗰支叉用啦。 啲家长都好环保嘅，有阵时都会带自己啲食剪啊出去咧。 会啊会啊， 啲细路仔食唔到咁大嚿猪扒咁啊，剪碎剪碎剪碎咁样咯。咁所以就其实家长们都出一分力咧，咁啊令到个地球啦，令到香港咧再好一啲啦，再环保一啲， 留翻个好嘅地球俾下一代啊！ 绝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二十八日是一年的第11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47日。2001年四月二十八号，美国富商、科学家丹尼斯·安东尼·蒂托乘坐由俄罗斯发射的载人飞船。联盟 TM32 发射升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太空游客。丹尼斯的太空旅程花费了近$2,000,000，一共7日22小时，环绕地球128次。2001年4月30号同国际太空站对接。在太空船中，丹尼斯进行很多科学实验。他自称独立研究人员而非游客。时任美国太空总署署长丹尼尔高丁认为丹尼斯使用俄罗斯的太空船属于非美国人的行为。但他的旅程仍然得到很多来自美国及俄罗斯的太空人、群众及媒体支持。4月28号出生的朋友做事充满极大的决心，绝对不易放弃，思想慎重周到，亦是一个谈判高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重要事情上说服敌对的人士，是不是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宇宙开发到底是属于个人、国家，还是全世界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码头凌晨发生怀疑工业意外，一名外籍工人死亡。凌晨两点几，一名21岁外籍工人在一艘货船工作期间晕倒，昏迷送往仁济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調查顯示，事主用繩索捆綁貨櫃期間，繩索可能意外斷裂，並且連同一個鐵鈎擊中事主，他的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更新指引，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程序的国民，除非身处大批陌生人群当中，否则无需再在户外地方佩戴口罩。中心的专家形容是回归自由，容许国民可以重启正常活动。过去一年大部分日子，疾控中心都建议美国国民在户外，如果人际距离在6英尺之内，需要佩戴口罩。目前在美国，超过一半成年国民已经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超过三分之一人已经完成接种程序。澳洲政府表示，所有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澳洲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将会在奥运举行之前接种新冠疫苗。报道说，澳洲奥运选手、残奥选手、教练团队以及其他支援人员共有超过2000人将会打针。报道又说，如非政府介入，大部分澳洲运动员将可能要在今年较后时间才获接种疫苗。卫生官员说，希望见到运动员安全去东京竞技，并且能够安全回国。体育官员就说，今届奥运和残奥有别于以往，澳洲运动员应该获得前往参赛的机会。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海军霹雳号同一艘巡逻艇在星期一晚在波斯湾水域向三艘靠近的伊朗革命卫队船只开火。美军表示，事前曾经多次透过无线电通讯和扩音器发出警告，但是伊朗船只未有理会，双方最近的时候只是相距大约62米。美军开火示警，伊朗船只及后离开。另外，美軍表示，在今個月初，伊朗革命衛隊一艘船艦和三艘快速攻擊艇亦都曾經在波斯灣靠近美國海岸防衛隊兩艘巡邏艦及後離開。伊朗革命衛隊至今未回應事件。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3，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1，人民幣6.483，英鎊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208，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日經平均指數報28,923點，跌68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87美元，卖出1772.36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大约2-3分钟之前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慢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咧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都有车龙的，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黄泥涌峡道落翻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咧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嗰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入翻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仲系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出。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青龙头一段咧亦都行车缓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浪翠园四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啦，同埋后面洪水桥呢两段路咧都分别系慢车。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宇多田光、IMO 爱妙、米津玄师、Lisa、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空之英秋的漫画作品《银魂》来到最后一步了，曾经主唱《银魂》电视和电影主题歌曲的摇滚组合 Spire 和 Doris 今次都分别会担任《银魂》的 Final 的主题曲和插曲，令到 fans 都可以在最后的剧场版里面听到他们梦幻的演出。其中 Spire 更加瞩目，因为他们刚刚才唱完就是《排球少年》主题歌曲，今次再为 The Final 电影演出，可以证明他们在日本的实力几咁强大。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Fire 瓦达吉切。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摇滚组合 Spire 切瓦达吉。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晨光第一线，全力支持你。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为你打打气。 在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英文哦、 Just do your best。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蔣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許廷鏗。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張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 Becky 李 Becky， Becky 早晨。 Hello， 大家好啊。 系啊，平时咧之前就成日睇你做司仪啦，咁啊有时候都喺啲唱歌节目嗰度见到你唱歌，咁但系我知道咧，原来你上年咧就已经转咗做自由身啦，咁啊由即系之前一路长约有公司帮助底下啦，咁啊到而家转咗做自由身，你觉得即系个生活大唔大转变咧？ 哇，简直系360度反转再反转， 360度即系冇转， 系啦，所以反转再反转。因为其实而家好开心啦，我主力做音乐嘅嘢啦，咁啊之前有部电影啦，咁所以上咗画之后亦都有好正面嘅回响啦，咁跟住由一个做电视嘅身份变咗做一个歌手嘅身份，哇，那个感觉系超级兴奋，因为好似做翻你由最初最想做最有热衷做嗰样嘢，就变成好似有个新生命咁样咯。 系当初你入电视台嘅时候咧，系咪都系谂住唱歌，但系因为好多人咧可能入电视台，我最想就系唱歌做歌手嘅，但系突然之间可能即系有唔同嘅工作嚟，咁你又唔好意思推，咁啊做做下又做得几好啊嘛，继续做落去，即系都有唔少呢啲 case 噶嘛，你自己系咪咁样咧？ 系啊，第一日咧，我去公司嘅时候，咁我就问啊，你对方问我哋啊，你哋想做咩啊？咁样，我就啊，最想唱歌咁样，第一句就答你啊，依、這个啊，等等先。就是第一个答案嚟嘅，咁所以咧嗰时候就明白啊，原来做电视就系有好多其他嘢做啦，咁我就好感恩可以由明珠台开始啦，咁所以就由英文台开始咁样咯。 我自己好深刻咧，系我记得有一次喺电视上边见到你咧系唱声乐咁样样嘅，咁我就话啊，你系咪即系由细开始就已经唱系唱家班嚟噶？ 唔系唱家班，即系由细开始就开始参加比赛啊，唱一啲古典音乐啊，咁然之后。到读大学时候都是主修声乐咁样咯。 咁、所以其实就算之前有啲工作唔系好关事都好咧，都无影响你嘅，冇影响到你嘅能力啊，或者你嘅兴趣，因为其实真系由细个已经好中意呢一样嘢啦嘛。咁啊，而家即系机会嚟到啦，即系发现哦，原来自己可以做翻安排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啊，头先你有提到就有一套电影，咁你又有帮手唱里面嘅一首歌曲啦，叫做记忆的碎片啊，系啊，咁呢首歌咧，我有睇过，其实都几 sad 咁样噶，因为系咪要配合翻个电影嘅情节咧？ 本身个电影咧就系讲紧一个单亲家庭嘅故事啦。咁记忆的碎片嘅意思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喺心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咁呢啲经历咧，可能当时感觉到是很伤心的时候呢，你就会摆埋在一边。咁然之后可能你一路长大的时候都冇机会可以再睇返。咁我而家真係好希望大家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呢，有勇气去返你嗰一个地方打开呢啲记忆。我相信如果你能够再睇返当时嘅画面呢，你一定会比当时嘅感觉唔同嘅。即係当时你经历嘅时候可能好伤心好撕裂。但今日你再望返呢，可能你会得到一个解脱。或者可能你会觉得有一个修补，或者係一个 move on。 嗰潘朵拉盒子。 yeah， 有时收埋咗。我都觉嘅，有时候你唔讲或者唔提呢，仿佛好似冇事啦咁样。但都唔知边一下有人提起讲起嘅时候呢，你直头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咁。咁样噶嘛，即系始终系都需要有一下咁样嘅发泄，先至可以叫做完全面对咗一件事咯，叫做系咪？ 系啊，我都觉得有好多时我哋以前嘅经历咧，我哋以为系唔影响紧我， 系， 但系其实因为我本身都系家庭。单亲家庭出嚟咯，咁所以咧，原来我嘅性格上面咧，某一啲嘢咧，都系俾佢潜意识影响咗，我系唔知道嘅。例如系我平时屋企咧系唔讲嘢噶，我隔篱嗰个人咧，逢亲咧有一啲嘢要你即刻解决啊，或者好急促嘅语气同我讲嘢，叫我要即刻答问题嗰啲咧，我通常佢突然间变咗一埲墙，我直情唔答嘢，咁咧佢就会好嬲啦，即系 會勁 你翻工就係咁講嘢，唱歌就唔停口咁樣，同你講嘢你唔應。 係啦，我直頭係唔應機喎。咁我最初都唔知點解我會係咁樣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即係結婚之前啦，咁我有做婚前輔導啦。咁所以有一啲專業嘅朋友咧，咁就話：你哋除咗做一啲兩個人嘅session 之外咧，就做啲單頭噶啦。咁咁喺單頭嘅過程入邊，就幫我發掘咗啊，原來因為我以前屋企咧都係唔講嘢嘅，即係就算四個人喺間屋咧，都係冇嘢講嘅。咁所以咧，我又睇住咧，我嘅父母可能是但一方問對方嘢咧。 佢都系唔答嘅， 系啦，通常用唔答嘅方式嚟避免咗嗌交。 嗯， 咁所以我潜移默化会觉得呢个一个解决方法咯。 系， 咁我就以为咁就得啦。咁所以我就咁样去对我隔篱嗰个人咯。 但系人哋问你今晚想食咩啫，你都唔答。有可能因為爭論食啲咩而嗌交，咁你又冇錯嘅，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咧，我哋都唔知道，原來係影響緊我哋跟住落嚟嘅生命啦。咁、所以我先慢慢發覺啊，係如果我哋能夠明白咗我哋自己係咁咧。我哋就会冇咁焦虑啦，或者冇咁担心我哋之后会唔会系越嚟越差咯。咁、所以我都觉得好有个使命感，就系如果可以嘅话，都去面对自己，都去明白究竟我哋嘅以前点样影响今日嘅我，令到我哋之后可以有更加好嘅发展咯。 系，即系希望呢一套戏，即系大家都会可以攞到一啲共鸣啦，甚至即系如果你觉得好感动嘅，可以推介一下俾你身边嘅朋友啦。 推介只歌啦， 啊，同埋推介只歌啦，因为你睇套戏都一定会听到一首歌嘅。咁啊，今日早上咧都可以带俾大家听下李碧琪嘅呢一首《记忆的碎片》啦。咁啊，期待你即系而家比较自由嘅时候咧，可以做翻多啲你想做嘅工作啦。咁之后睇下仲会唔会有其他嘅歌曲，即系陆陆续续会推出，亦都希望睇到你唔同嘅演出咯。 会啊，多谢你、 好啊，下次再邀请你上嚟倾偈。 Thank you， 好，唔该晒你。 旧日的画面再现，飘于眼前。烟火吸沾湿过后，不可再燃点。拿起合照，仍同被弃的一张废纸。流星消失了，梦已极远，不可再见。空中的水点降下，怎可挽留？为什么不需理由，松开了双手？时光能否回复像往昔快乐时候？情感看不透，残旧破裂衬衣怎可补救？ 原来香港的街道命名在战后之后就变得更加多元化。由于那阵开始有很多新的街道成立，街道的命名又放弃了用政府官员的名字，所以我们今天你发现我们不会找到一条以战后总督命名的街道的。但到底怎样多元化呢？想不想知道？答完后转头告诉你。 伤心伤悲伤，但我想你想不断，离别的路越远，思想越定远。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和你是真和你是假，难判太远。我笨，不想伤心，忘掉情感。路狂奔，谁人曾令我哭掉了灵魂，一再令我痛心。 近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干，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难念自己，难见自己，难了断。 街道命名变得多元化，其中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例如我们之前讲过的用植物命名，第二就是以建筑物命名，例如就是北角的银幕街，是纪念1923年成立的民生电影厂等等，接着也会以旧的村落去到命名，例如是九龙城福老村道，另外码头围道、蒲江村道的命名都是这样来的。还有以其他世界各地的地方去到命名都一样有的，以国内地方命名的例如是上海街、汉口道等等，以英国命名的有牛津道，以美国命名的有百德新街、百老汇街等等。不知道你今天在条街那里行的时候行来行去看到的是以前的香港定还是世界各地的景观呢？ Hello， 我是顾修眼 Nice， 各位考生去到这个 moment 呢就已经是去到最后一个阶段的了，很快呢辛苦了这么久的事呢就很快完的了。你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呢，紧张的时候，你想想你完了事之后怎样 party， 怎样去玩，怎样去放松，因为这个可能是最后一个这个暑假来的了，那想想怎样跟班同学一起去庆祝啦，即是你完了考试的话想一想你去哪里玩啦，同埋特別係你哋呢一屆啦，因為比較辛苦嘅，你哋都因為冇得成日可以上到堂啊嘛，冇乜叫嚟嘅堂，而全部都好靠呢個網上上堂啊，好靠自己自律啊。我覺得呢樣嘢，所有嘢都係好記錄到你自己嘅故事嘅，經歷過呢啲嘢咧，係你哋會比其他人唔同嘅。咁所以捱埋佢，最後考試之後諗下去邊度玩啦。 我係 base 手 Jacko 啊，好似阿 Nice 咁講啦，係啊，其實捱埋佢啦，都已經。去到最后阶段最后冲刺，所以大家尽力啦，过埋呢一关之后大家就可以去 party 去玩放暑假㗎啦，耶、yeah! 我係阿 Tim 啊，大家咁早飲咗咖啡未啊？未嘅话快啲去买杯咖啡啦，最紧要就係食个好嘅早餐，大家准备好㗎啦，过埋呢个市大家就搞掂㗎啦，你哋得㗎。 大家我是吉他手 Howie 啊，嗱，即系听我讲讲真，冲入去啊，乜都唔好理，用尽你之前所有嘅准备，用尽你所有嘅脑汁，搞掂咗呢，即系我哋过关先，过关咧就乜都得，所以我喺呢度咧，祝大家好运，顶住 ，Let's go。 还要走多远？还要兜多圈？唯独这种。我爱跟你想周旋，未有乱，只差半寸，我未完全，相隔未断，亦要守住这一寸，一息不断，不甘自断，走出。 咁多位嘅 DSE 考生就要加油啦！ 系、啊、喂，今日咧都系特别嘅日子啊，世界文具日咯， 系 啊，文具控才懂得九个浪漫坚持，睇下你哋有冇啦、啊。第一个咧就系咧啲笔咧一定要啊照翻啲颜色去排嘅咁样，咁、 嗯、 你会有一个喺个笔盒入边有个定律啦，岌晒头、哦，阿 Barbie 林维，我哋嘅神光另一位拍档，果然系 文具控啊！ 文具控嗱，佢一定有一样嘢系仲硬嘅、嗯，就系、是、咧出国嘅时候咧，必须咧逛当地嘅文具品牌，继而咧大量入货、 嗯， 以文具做手信，会唔会、嗯、，Barbie？ 会。 会啊，哇，劲啊！呢啲真系文具控喎，我就好少买笔嘅。 我冇办法理解到呢啲人， 点解啊？ 点解要嘥咁多精神去买支笔？ 你都系文字创作者嚟， 所以是但有支笔咪得咯。 哦，原来 唔同嘅，即系等于你对玩具嘅喜爱一样啫嘛。我哋女人都唔明噶，但你总之攞上手，你就觉得好正，系咪先？系啦，同芭比攞住支笔上手就觉得好正。 有啲乜嘢啊？呢个咩文具控有啲 系啦，咁啊，仲有咧，一啲crossover 联名啊，或者有卡通品牌或者动漫人物的笔咧，就会想储低佢咁样，哪怕嗰支笔系唔好写噶吓。 你哋有冇试过买一啲好贵嘅笔咧？因为我有试过，即系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有啲屋企人就话，不如买支笔俾你啊！即系可能觉得你出去做嘢嘅时候咧。支筆就係代表你嘅身份，要有體面，即係我當你出去做 MC 咁，你寫啲 Q 卡啊咁樣咧，係咪真係好啲嘅咧？俾人嘅印象。 以前啊，好多年前咧，如果你真係個小朋友讀，即係有即係有幸大學畢業嘅話咧，通常父母係送一支墨水筆俾佢嘅。點解咧？因為以前讀到大學嘅人真係唔多嘅，咁一支筆咧係代表一個身份嘅象徵。點解咧？因為通常以前啊，讀完大學嘅先至可以。即係大學畢業嗰啲，先至可以叫做做到高層。高層係負責 簽名， 所以一定要有一支好有體面嘅筆。咁呢個有一個寓意喺度噶嘛。但係調翻轉頭講咧，如果你平時僆仔又好少送筆嘅喎，因為就係唔好意頭啦。送筆啊，鉛筆個筆啊，即係唔係一支鉛筆一支鉛筆啊，係 finished 哦， 即係送筆咗啦，即係好似一個句號，即係有少少唔係幾好， 完結也係 啦，咁就唔係幾好啊嘛。 呢件事咧，憶起我舊時我哋都認識啦，即係我哋嘅前台長啦，即係馮偉堂先生。我覺得咧，堂哥咧， 離別的叮咛啊嘛。 舊時咧，唔係歌曲，堂哥咧， 而家想播。 舊時咧，我哋會一齊開啲 creative 會啊嘛，跟住我就冇筆添咁樣，我有啊，跟住佢就會喺口袋入面咧攞個專用嘅筆，跟住轉開支筆咧，好高層我覺得件事，好高層次添啊，唔止係反映佢係一個高層，仲係一個高層次嘅人咁樣。 不過佢轉得開嗰啲就應該係原子筆係咪咧？ 係啊係啊， 我見 用墨水啊， 用墨水好勁喎，其實你送俾我都未必識用。因为佢系有个力度同埋佢嗰个筆尖咧， 好难写噶， 要教翻个角度 啊 嘛， 系啊。 咁如果用墨水筆咧，以前见得最多，通常筆就插喺衫袋噶啦，所以如果唔识用嗰啲咧， 漏晒墨啦。 系啊，成个书衫袋咧就蓝啊，或者黑咗一笪噶。 系啊，旧时要入啲墨水入去噶嘛，睇下你个人有冇墨水啊。我记得我阿爸有讲过呢啲， 即系 话 如果你个人倒吊都冇滴墨水，即系话你冇读过书咯。 系啊，咁除咗筆咧，咁作为文具控，仲有其他。嘢系想储噶嘛？好中意储记事簿咁、样，嗱佢系台湾嘅记事本咁样啦，多唔多咧？我都多记事簿喎，屋企有冇啊？ 睇下林慧， 林慧所都有， 因为佢真系文具控啊嘛， 佢真系文具控啊！ 你做啲咩数到啊？即系叫阿林慧快啲 胶纸，你有冇啊？ 有冇啊？ 有啊！ 胶纸我又真系唔好喎，但系我知道好多人 黐得混混 纯 啊！啲胶纸系咪？ 唔系啊，佢系直头系出到咧好靓，即系所有有啲花纹啊、公仔啊，成卷成卷，但我就系谂唔到。 你储咗几多啊？喺屋企 几百卷。 几百卷，你可以开铺噶咯，咁样好嘢好嘢。但系系唔用 林慧文具店啊？ 系咪唔用噶？我想问。 我帮你提纸喺隔篱加埋个剔手边落去。林慧文具店啊， 店 字啊。 你知唔知胶纸唔用咧？你摆得耐咧，佢会即系真系唔再用得噶，即系嗰啲黏咧会冇咗噶嘛。 我以为你想搞 get 添， 不再黐料。 你知唔知咧？ 系啊， 好认真噶。 有啲嘢唔再黐，点解啊？冇啊，摆过耐咗咯， 摆耐咗咯。 咁啊，仲有就系包书胶啊，即系文具控咧就会连埋啲书本咧。都要好整齊妥帖咁樣包好佢，我估包書呢個文化，依家考緊即係準備考 DSE 嘅你咧，其實可能都未必有啦。 我以前讀中學都有嘅，攞嗰啲雞皮紙懶型咁樣，啡色咧，因為細個就係用嗰啲即係透明膠啦，有啲星星圖案已經好威噶啦嘛。 文官喺呢方面嘅權威先啊，林慧文都係咁樣啊，都 係啊。咁啊，一陣咧即係讀下大家嘅點留言啊，鼓勵留言嘅時候咧，睇下林慧會唔會講。 尽量读晒，但如果读唔到嘅话咧，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嘅。 好啊。